D100 風波雷的茶杯，新聞摘要。主持：鄭兼寒、林毓華。早晨，早晨，7:43，大阪。43分，你13分鐘做了些什麼？怎樣啊？ 你都聽到很多其他工展會的特別節目安排介紹。由今天起林毓華10點鐘不要走，那個社王友、鄭家富就去了，又回去了新加坡去加油喜事，一個星期後才回來。你叫他留多一分鐘，他都什麼 急就不及，就不及，你有空吧，公事繁忙，我們由今天10點起每天10點後就會解答聽眾關於我們的收費服務和新的自己有的安排，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的很多不明白的東西，我們可以在這裡一一答覆，很簡單的。 今天報紙頭條了，跟大家看報紙，星期一通常報紙沒什麼新聞，所以就只有做新聞，搞一些軟性的題材，怎麼重重的，你覺得就做出來，當然做出來，一個馬時亨，大家都知道這個肥馬不甘寂寞，因為不甘寂寞的人很簡單，他要不停見報， 由他在立法會說，大家都吃很多，我跟我一起吃飯，又說有很多文件都不知道怎麼看，又鞠躬道歉，都滿意了。他盧火純青這一個人狡猾的就行了，行狡猾的人，對傳媒，尤其是傳媒就是一隻怪獸，你要去餵他，你去就餵傳媒，他亦都知道什麼時候餓、什麼時候飽，當傳媒飽的時候你餵他就不吃。 將傳媒的怪獸餓的時候，你餵他就趙丹全收，然後還說如果梁錦松做特首，然就說如果梁錦松做特首，他就不介意，好像很委屈他，又好像捱義氣，就說我就會做特首辦主任了，特首辦主任的工作壓力比局長大，當年他辭任局長就說自己的腦裡面有兩顆東西隨時會爆，不受得壓力，就是想死，要是想死，要是呢， 當日辭職這是一個借口，所以這些新聞就可以不看，當花邊新聞看就行了。曾鈺成跟他瘋了一份，就說阿松哥私底下跟他說一些話，就說他不會選的，他當然有能力。第一，你做新聞，馬時亨 你怎樣去做新聞，你都要找一些人打羅打鼓，一定要找個曼打羅。曾鈺成就無端端被馬時亨過了一棟，可能他亦都甘心做馬時亨的曼打羅，又走出來說一份，有些人就說當然啦，你自己想選，阿松這個是強而有力的對手，所以你當然 主觀願望他不選，這件事大家可以不看，張張報紙有寫，是不是流料呢？你問阿松想不想做特首，當然想，有誰不想做特首的？如果不想做特首，當年 他就不會進去做財政司司長了，一個人對權力始終都是有吸引力的權力。這次有個馬士亨出來跟他抬轎，他亦都樂見其成，他剛剛由一間黑石，美國一間基金，Blackstone，轉了 出去打工，一個是私募基金轉出來，轉了出來就去幫南豐做CEO，地產公司本地的。阿松我認識了很多年，都可以叫做朋友，不過這幾年就沒什麼來往了。阿松哥由港大畢業之後，一直都在銀行打工，但最長的那份工就是CityCorp。 全世界最大的那間花旗銀行，很年輕已經做到行長，很厲害。但是阿松哥從來除了出來做官那幾年，當然做得不開心，最終辭職。但是阿松哥從未打過中國人工，今次走去，即是你替他擔心。南豐做，我覺得真是 覺得他真的會到時就會知道打中國人工的慘處，所以祝他好運。你可能打中國人工打到瘋了，原來打中國人工雖然幾千萬一年，原來他受欺的，以前未受過欺的， 不如做義工了， 不如去做特首了，這個也不出奇。有個馬士亨幫他打狼打鼓，亦都樂見其成，亦都可以增加自己個人的知名度。 因為老實說有美國佬的公司，私募基金的總裁、主席，轉了去幫一個中國人家族打工，還要是一家家族生意，還要牽涉到增加產的，其實對他來說是downgrade了的。我想從在世人裏面那個 事後有個馬仔，馬士亨做了馬仔很多年，馬士亨一直幫他做公關，真是做馬仔的，不過應酬、打碟、約人打球、帶人唱卡拉OK、落級，這全部是從搞定的。現在馬仔又出來幫他推波助瀾，或者出來選特首，當然樂見其成，所以也由抱平、馬滿、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 是中央決定的，不到你說做或不做，他就說完了，暫時當花邊新聞看。都市日報、南華早報都當這件事煞有介事地報導。我都說了，他為你有個馬時亨為你做新聞，為給傳媒，大家樂見其成，有什麼問題。 會不會真正的主題真的不是做出來的真的肉套上岸，這宗真的是中國的榮耀，是不是呢？當年我們尤其是做華僑的時候，說中國放人造衛星，在全美加，起碼我知道，當時我身在加拿大，我們作為華僑，尤其是在外國做二等公民 寄人籬下，中國人站起來射人造衛星，大家真是感動流涕。但今時今日中國已經強大起來了，中國成為第三個國家可以征服月球，當然作為中國人一定要高興。但你想回頭，征服月球都可以，但食物都搞不定的。 食物安全都搞不定，沒有人權、沒有自由，有另外一個想法，就算多強都沒用。 今天這個是嫦娥三號， 你等於北韓一樣，一窮二百。

如果你靠高永文做事你死十次每年美國出口帳物磅去到5億3千萬港幣九成都是出口中國內地的有本港水產界賣海鮮的人士說香港目前未受今次禁令的影響 這些全部都說美國的,不要怪加拿大事,不過一水之隔,加拿大也有很多橡皮礦出口,西北,西,西,西北,大家小心,吃橡皮礦不要吃美國來的橡皮礦,如果美國東岸就OK,西岸就小心,不過東岸就好像沒什麼橡皮礦 接著有什麼報紙呢?快快脆脆搞定了,經濟日報說這個龍門二,屯門的,收了4000張訂,賣了1000四火,賣了4000張,賣了4000張,南華早報說重過來做頭版,商報這張是喉舌的經濟報紙,就說這個 挖掘中國最大的潛力即現在中國的政策不是去發展大城市大都市是發展城鎮城鎮化關乎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即加拿大的叫做municipality星島就說港燈分拆市值可以去到634億 用合定證券的形式收了錢就派回給所有股東蘋果日報關於大陸的事情這些是可以信可以不信將領卷案下馬周永康面臨死罪現在就說決定看看用什麼罪名去檢控他問題是過去在大陸自從革命1949年立國以來 罪不上政治局常委,會不會判死罪呢?我覺得不會的。 但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是 已经正式被正式拘捕了，但我听到有些消息，星期六见到有人和人吃饭，他说原来曾经有坦克姐在中南海前面出现过。南华早报讲了，商报讲了，星岛讲了，苹果讲了，太阳报，云烟税制成大骂扫办香薰，催情毒冒。 聖誕危機，聖誕就用了sex，即是性愛的性，大家小心了，在這些派對、派對，這些合成大麻很大聲，小心毒品陷阱，因為我國警區最近檢獲超過1.8公斤，俗稱奇異的合成大麻素。 警方形容毒性比普通大麻强4至10倍，可以卷成烟来吸食，更加可以制成各种山果味的烟碎，放在香薰炉点燃变成催情香薰毒雾，弥漫着空气，青少年随时不知不觉吸入了，继而产生幻觉和兴奋，令人减低警觉性。 使到那些壞人有機可乘，小心啦，有夢的同事都被你吃，大家去派對第一就不要吃人家給你吃的煙，第二要有香薰的不過你叫他關掉他，飲用飲品就要小心，當你去走開了就回來，不要喝那杯東西，不知道放些什麼進去。 其實我經常覺得就算有這樣的警覺都沒用，你去那些地方，如果買通了酒保又怎樣，即是第一杯倒給你經驗有加料，你問我就說AM730好東西，幫陳志雲做勢，陳志雲竟然說發火，有沒有聽過陳志雲發火，最多就是不要這樣，是這麼多而已。<笑> AM730就說我都說他氣定神閒，我們因為我們的專家歐洲幫查一查，他說他做了這個在晴朗天出發，收聽率高了1倍，有沒有那麼厲害，他高1倍的意思是說手機互聯網，我們可以查到的，可能他以前是一個人聽商台用手機，現在兩個人就升1倍，我們經常都說的。 申報走私蛇膽賺20倍，在香港賣100元，去到內地賣2000元。我們聽完新聞回來再談。 我宣布嫦娥3號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到底這個是一個很嚴肅，亦都對香港的未來影響很大的一個事，大家就不要用一個 好像去街市买菜这样的方式去评估。我很希望，譬如好像有些有能力，亦都对香港有心的朋友，好像梁锦松啊，其他有很多朋友你都熟的名字，都会出来参选。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 林毓華，好了，又回來了8點0分。新聞摘要就講到申報講走私蛇膽，即是香港買100元的蛇膽，走私進去內地就賣2000。因為香港沒有假貨，為什麼要走私呢？我不明白，是不是蛇膽不准入去？如果就這樣帶入去大陸，有什麼問題？ 我會奶粉咁帶入去咪得咯？咁啊，點解走私嘅意思即係內地唔准運入去咯？即係咁解。現時國內對蛇膽需求相當大，上個月有人不惜以身試法走私1410個蛇膽翻內地。當局估計呢批蛇走私蛇膽總值人民幣大約310萬，每個平均價咧。 每個平價的蟒蛇膽就100多元，如果冒充貴價蛇膽，按照內地的市場價，每個蛇膽我都賣到2000元樓上。這批走私蛇膽為網民大蟒蛇的蛇膽，具有去風濕、清涼、明目、解毒。 去鮮這些多種功能但吃得多就不行蛇王就說每天只可以吃最多三個 吃多了就會中毒貴的叫過山烏金腳大眼鏡蛇這些比較貴你吃過蛇膽沒有我當然沒吃過那些東西我們怎麼敢吃真是這麼毒的帶你去吃好嗎多謝我沒吃過我不知道我不帶你去吃蛇羹就好蛇膽就不好吃蛇羹都不吃你為什麼吃蛇羹呢蛇羹是蛇肉為什麼要吃蛇羹呢 那吃個蛇膽試試可能熱了沒有了這些東西說回這個還有什麼新聞還沒說信報都是講燈分拆講燈情報還未抽粒講這個大麻蘇文匯報當然講了我吐答月 興奮互拍指揮中心的人很興奮習近平和李克強飛去控制中心看著五星期在月球上閃匿著我們中國人不單止站起來已經上到太空去到登陸了月球城報就是說什麼 《城報》劏房製毒販吸毒劏房又是講香薰都是講毒品原來在劏房做的搞派對《東方日報》講了中國就禁了香港就沒有跟隨《中國日報》香港版都是講登陸月球《明報》登陸月球《大公報》登陸月球 還有什麼社評快快脆脆看兩看商報講政改都是那句如果商報講狗口長不出象牙當然說叫你們人不要走極端不要喊口號不要叫那麼高文匯就是嫦娥三號成功登月這是有一個里程碑的意義 《蘋果日報》就說比梁家傑和梁錦松同場選特首這是不知所謂的社論為什麼是梁錦松和梁家傑只有兩個去選呢英文《虎報》都是講特首的競選那誰說呢都是梁錦松是吧是不是是曾鈺成說 都是講梁錦松曾鈺成和梁錦松你說是另外這個還有什麼報還有嫦娥三號成功登陸月球可喜可賀 香港人共享殊榮因為香港有份製造配件 主要是攝影方面《明報》吸取金融創新教訓適時監管虛擬的貨幣都是講那隻比特幣《成報》講過毒品在美國可以買大屋《經濟日報》啟動新城市城鎮化中央求穩戒急《南華早報》都是講登陸月球另外有兩篇社論一篇是講商貿的商貿是講什麼講WTO《世界貿易組織》《明報》破除黨爭迷思迎接政黨政治主要就著民建聯說自己可以做執政黨 行了嗎? 我相信都是講這件事看看他說什麼另外就是《星島日報》警惕趣智講了毒品、香薰那些還有什麼報啊林伯還有《經濟日報》講回城鎮化你講了 明報就說2017年 普選行政長官如果能夠成為事實政治學者和政壇中人一般都預料政黨政治將會是無可避免發展的趨勢因為行政長官參選的時候需要政黨的支持才能夠在全港各區拉票勝選當選之後也需要立法會內要政黨的支持才能夠維持穩定有效的施政 這個本來是顯淺不過的道理但一些政見保守人士執迷於少數精英權貴壟斷權力的傳統已近期美國和泰國的黨真為例抨擊政黨政治說會造成財政危機和社會撕裂其實這是出於民主制對民主制度的誤解如果破除這股迷思香港的普選很容易會走上歪路我覺得明報又是亂說的意思就是如果你選特首你一定要有莊腳在地區如果沒有一些大黨的支持譬如民建聯、民主黨、工聯會這些組織呢 支持你根本在地區的選舉那裡是很吃力的這個就是明報的看法文匯報就講政改即是講大陸期待政改討論走向理性化你不用說了叫你的人低低地掛得鋪東方日報就講回電燈公司其實電燈公司這件事要講的電力公司年年賺大錢年年加價 類似的起碼再次上演今次上半年兩電又賺到盤滿缽滿但電費有加沒減尤其是中電宣布明年加電費3.9%並且預告未來五年將會持續加價即是告訴你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我就決定未來五年每一年加價加道理都打完就打開口牌了你記得那次他不是說失聲的 找個馬仔代他講引起全城憤怒電力公司依賴壟斷地位貪得無厭固然令人側目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特區政府監管不力甚至乎助紂為虐你問我我就說官商勾結欲加之加何患無辭電力公司加價其中一個藉口竟然是所謂補充電費穩定基金設立電費穩定基金本意呢 什麼叫電費穩定基金呢本來就是電力公司撥出部分的盈餘超過了上限的時候賺得多的頭以備成本上漲的時候可以降低加價幅度減輕市民的負擔誰知這項本來是照顧市民的措施竟然變質了成為加價借口現在電費由兩部分組成一個是基本電費第二就是燃料費 社會就希望引入較佳的潔淨能源用來發電就是這樣剛剛種植下壞成為電力公司轉嫁成本另一個借口政府推動環保排碳市民未見其利先交其費電力公司無視民生艱難年年賺大錢仍然張開血盤大口無可能不激起民憤的 東方做了民意調查顯示44%受訪者批評兩電賺市民笨繼續賺到盡三成就說加幅不合理兩成四就說未見到電力公司履行社會責任事實上雖然電力公司對加價影響總是輕描淡寫強調每度電加幾毫幾分但少數怕長計對家庭支出本來就捉襟見肘的 基層市民來說電費上漲就雪上加霜隨時成為壓倒駱駝最後一根稻草相比港燈玩弄數字遊戲變相凍結明年的電費中電就預告未來五年電費將累積增加40%更加成為眾矢之的上述民調顯示40%受訪者認為中電加幅驚人影響民生 38%就不滿意兩家電力公司沒有承擔即是將額外開支轉嫁給市民還有兩成就批評香港政府排在減排的環保上只有一個口號結果竟然成為電力公司加價借口弄巧成拙你問我就很簡單九燈真是不知所謂 為什麼不知所謂呢? 你有什麼可能叫我說 現在就是要快加價了 所以你們要夾錢給我,放錢去穩定基金 即是叫我預早給錢 你明白意思嗎? 即是先給美國財產那個用完了,那個對數都用完了 那你就加了,明年你為什麼要我現在給錢你 讓你明年不要加我價才行 你有沒有聽過收保護費收明年的,黑社會都沒有那麼惡 還有一件事,你不讓我明年搬到香港住的 我為什麼今年要給錢你呢?因為他都說了,對嗎? 你不讓我明年移民到台灣的 你為什麼要收我明年的錢才行? 這個簡直是荒謬,我問我明年 如果你收了我穩定基金 問我明年搬到廣東區住? 匯稅? 或者我移民? 你不就回給我? 這些簡直是不知所謂,我告訴你 太陽報都是同一個社論,信報就安倍東盟峰會受挫,抗軍際華加速進行,說的是日本人的。中國日報香港版都是說上太空上月球,頭條就打個問候電話,防長者呢, 就會嚴寒出事,這是好東西,這就有人情味。寒冷天氣襲港,天文台預測今個星期氣溫將會急降,星期三或會降到攝氏10度,每逢氣溫驟降,獨居長者極需要子女主動問候,密切關注他的身體狀況,才能減少不幸的事故發生,獨居長者極端天氣下出事, 已經在歐洲成為一個人道的問題。歐洲地方大,人口分散,大多數年輕人和年長的父母分開居住,很少見面。每當出現炎熱或寒冷的天氣,獨居長者往往缺乏子女的探訪,一旦出事,性命堪疑。 剛才也不覺得我們香港電台的新聞有引述長者安居服務協會有收多少個電話的投訴我們現在每天都有做的我們做不用去做香港電台沒什麼人聽的我們這個公展會的攤位亦都有一個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的攤檔在幫我們聽眾幫這個公展會的友人 幫老人家登記做屋企的平安鐘或者拿出街的隨身寶的電話所以大家去到公展會除了做自己有或者購買我們這個收費服務之外都可以為老人家教個救命鐘這件事是最方便的 新聞摘要到此結束了,用多了23分鐘 即是告訴你,我們新聞摘要如果要講完,大概45分鐘左右 說回星期日,你看報紙有什麼新聞,補充一下 星期日有什麼新聞? 其中一件事是公展會開幕,人踩人 差點踩死人 電視的畫面嚇我一跳 那個龐述就說,這不是一個競技的比賽 不是搶包山,是搶一蚊的那些是寶袋福袋 一年24日的公展會昨天開羅 我們D100都有個攤位在這裡 我們攤位很簡單的 總之在兩邊入口,天后也好,銅鑼灣那邊入口也好 你就走到中間就是了剛才我們說的銅像那裡 銅像是看不到的,總之你向前一路直走 差不多是中央圖書館那裡就在中央圖書館那麼上下 如果你在天后那邊進入,你過了他們的台就是我們的了 我們在公展會有一件事 如果大家要買我們的固網電話收音機 你可以拿以前光顧過我們買的DBC電話 去換的 有折扣嗎? 是的,本來我們就賣300元的自己有 如果你拿一個舊的DVC電話來 就180元可以換了，即是起碼剩下120元。那你收了機器又怎樣用呢？如果你不是自己有拿來換固網電話收音機，你就給300元，就省了200元。我們收了機器就50元賣給想聽DVC的人。 真的嗎? 他有些新機出了，他現在本來賣180元，我們賣50元，他減價減到160元。但我們很多人的機器是全新的，即是很少用的，大家可以買，但是說明是沒有保用的，但50元，50元你自己不聽，或者可以當FM收音機用，也可以，如果你愛來聽香港電台，也可以，聽粵曲，也可以。 但如果你喜歡聽DBC我們不會阻止你，總之50元一個，最好是買給菲傭，即是買給家庭用工，當是聖誕禮物，50元一個，少少意思送給他們，我們聽少數族裔的頻道，50元一個。說回這個公展會，因為南北行 推出原價1萬海美福袋，就被大批長者視為囊中物，但真的少得就是這個數量，用1元買500元的東西，但福中有禍，這就是蘋果的描述，因為福袋只有10個，你說這些是不是壞了，你說這些是不是壞了，你說這些南北行都不怕這麼介意罵，喂 你只是騙人，我不如說拿我們自己有，我又拿10個出來1元雞，那又搶差懵了，那不行的，大哥，即是起碼每天都有180元，你10個就是穩笨的，職員又指示不清楚，搶救就演變成互相拉扯，因為排隊又有人投訴說原本排隊都 職員又說搞那邊才是，很簡單，你排隊就10個投了10個買給他就算了，幾個長者就跌了地，南北行就承認安排失當，今天即是說昨天，我們看的這張是昨天報紙，昨天他就再推出50元，即是一間公司這麼大，南北行你猜花了多少錢呢？我當你10個就5000元，加上再補50個就5000元。 50個2500元，50個5000元，50個賣25000元，10個就5000，即是拿3萬元就拿人命，3萬元就拿到電視和這些報紙的報導，不過是負面的弊，我告訴你，如果這樣倒起老人家，根本就應該杯葛他，這樣說完。 特首梁振英昨天一早跟他老婆戴黑眼鏡的女人唐青怡，昨天下雨，我不明白有些人為何要戴太陽眼鏡。在公展會開始讓市民入場之前，即是未開場入場參觀，即是獨家參觀。之前進去花這麼多鐵馬，我真的不明白了。沒事的，梁振英不敢見人的嘛。 在保安的保護和鐵馬重重包圍之下 用了5500元 主要買了黃膠鴨，梁振英兩公婆在中聯辦副主任，跟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靖昨天出席公展會開幕禮，參觀了兩個攤位，呂長毛在場外拿著勞姆西高叫梁振英下台。 场里面清楚听到，但梁振英就坐在你浪费，吕长毛曾就说在场的保安曾经禁止戴龙武西立场。我宣布嫦娥3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到底这个是一个很严肃，亦都对香港的未来影响很大的 一个事，大家就不要用一个好像去街市买菜咁样嘅方式去评估。 我好希望，譬如好似有啲有能力，亦都对香港有心嘅朋友，好似阿梁锦松啊。 其他有很多朋友你都熟的名字都会出来参选。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汉林毓华。 早晨8点38分。 今天AM730的头版 访问陈志云，陈志云说 不要給廢話我，我相信聽眾對陳志雲都有要求，不要說廢話。但他也是在說政府的局長、秘書，這個小馬大幫忙，媽媽是女人，用不著他說，最過癮他有14條新的座右銘。 AM730 很可惜沒有寫完14條出來，數下來了，只寫了其中一條或者三條，我不知道一條當三條一開三一條。我問一下你，強悍和兇悍有什麼分別？好像兇比較勁一點，強悍。 狂響如果你是狂字，真是很大鑊的一字。如果你要狂響的話，強和兇都沒什麼分別，因為做人你就不應該狂的。狂響只不過是自己技不如人。什麼叫挑戰和挑釁？你挑戰人和挑釁人有什麼分別呢？ 這些都不是廢話，還有一樣辛辣而不潑辣，辛辣和潑辣的分別是甚麼？即是你吃咖喱要加辣和不加辣，陳志雲又說自己要狠但又不夠兇，自己要挑戰人但又不敢挑人，要辣但又不敢潑辣，說這些廢話。接著就說自己怎麼厲害，就說他做了這個節目之後，在網上點擊 升了一倍，我稍後找一個專家去看看他所謂的一倍的數字是甚麼，我們跟他公佈。他又怎麼會最奇怪，他說因為這樣連帶這個二台都節目有增長，這麼有趣的。這些就是白癡人說的話。 但是這個AM730訪問完陳志雲之後 但其中一件事他個人說在四年，在英國做遊說，不是在英國政府做遊說。他所謂做遊說就白癡的，就是幫商貿局派外派去倫敦，可能在倫敦駐守了四年，就做僆的，那時候是AO來的，又不是做主任。什麼叫遊說呢？我告訴你什麼叫遊說，你問我最清楚。 所有香港政府派出外邊的商務代表全部廢的，有什麼做呢？平時就飲飲食食而已。所以你說林瑞麟那些就去讀書，最主要就去彈外放。遊說什麼呢？是沒有東西遊說的，是最緊要馬住當地的報紙，有空請他們飲飲食食。 養兵千日用，做一招幾時要做事呢，就是特首大樹要去的時候，或者當年陳志雲做的時候港督，你作為英國殖民地，如果你派去英國，你根本什麼都不用做，你遊說什麼呢？所以我就找周鵬，你查一查陳志雲何時離開政府和何時派去英國。 我相信在英國的時候是英國還是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那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遊說什麼呢？你有什麼好遊說？等於北京駐香港駐北京版，有什麼做的？但我們都講一下，講回九七之後，特首、司長、局長，如果去到英國，如果是官式訪問，你就一定要見報。 最重要是特首去到特首，其實每年一次的，就是10月份 TDC 貿易發展局每年十月帶隊去英國搞個香港州你最重要就是見報做公關而已你不要說什麼人做游說老鼠跌落天晴陳志雲都是不知所謂的他自己承認不要緊這張報紙訪問了李慧玲你知不知道李慧玲怎麼說陳志雲上個月 黃昏節目組有大局這個調動引發外界的揣測更加說李慧玲曾經耍雷控訴陳志雲就說事後和李慧玲有一次正式的工作會面即是第一次不是天天見面的嗎不敢見人你明白嗎並且向李慧玲提出新的調動之後左右大局的聽率收聽率升了六成 問李慧玲你會不會開心一點呢他很老實李慧玲就回應說我不回答你陳志雲繼續說我不認為李慧玲真心覺得自己有被打壓如果靜下來會明白這個安排真是一個節目調動林毓華很簡單的你打個奴隸打十邊我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要令到奴隸相信你打那十邊是對他好的不打他就失衡了就這麼簡單記者於是找李慧玲做這個回應李慧玲說目前接受傳媒採訪有壓力為什麼接受傳媒採訪有壓力呢就是說公司不讓你亂說如果你的揣測就是那他也說了要真話 即是平時李慧玲說現在對傳媒採訪有壓力即是說公司可能說你不要亂說話沒說那麼多即是悶聲發大財於是乎李慧玲回應AM730就說細節我就不會說了但我希望公眾知道誰在說真話誰在說假話大件事李慧玲當然是博爆人們都想到即是雞蛋與高牆即是李慧玲那邊即是說陳志雲說假話李慧玲又說相信香港人有智慧分辨又重申說 希望商台尊重他講真話的自由其實講真話全香港的指此一家別無分號 這叫D100 講真話行公義號憐憫他未來李慧玲說會繼續捍衛他講真話的自由至於收聽率上升李慧玲怎麼回答你說了他說苦笑他說下街裸跑都有人看傳媒是要關注香港的新聞自由 換一句話來說,你都震了AM730兩句 即是說麻煩你捍衛言論自由,你不要看陳志雲裸跑了 陳志雲其中一件事很過癮他做了晴朗第一天出發之後他知道很多人會用放大鏡看著他壓力很大每一段他講話 每一段每隻字都找到錯處 其實外界人那個就是D100 風波裡的茶杯就有一個叫鄭經翰有鬼人理你陳志雲說什麼除了鄭經翰之後因為我們關心言論自由其他報紙就關心裸跑 終於陳志雲給裸跑AM730看 他說因為壓力大爆了一層面瘡我問你陳志雲你認識他多久林毓華 很多年了 他今年貴庚? 今年貴庚不知道起碼五十多歲還有暗瘡出可能吃蛇膽吃得多白癡那個人說不出不如說自己豆皮好過少做facial不搽粉整塊臉一粒粒 還是查多了才會最近娶了老婆之後老婆就說帶她做facial現在就好一點 你記不記得不是那麼惡毒的嗎年輕人不會這樣的那時候我們的人比較善良一點不會說壞話那公展會梁振英星期六昨天讀的那張報紙是星期日的就走進去公展會御駕親征微服出巡當然啦他是這樣說的他自己說微服出巡的這個長毛女長毛拿著個 那些叫盧姆西的毛公仔那些盧姆西有故事說的公展會竟然夠膽說我不讓盧姆西進去有沒有搞錯因為我們這個公展會不是搞政治的他瘋了他白癡的你做慈善的盧姆西不讓進去但不要緊他來進去了早兩天他帶進我們直播室星期六那天讓細良他們直播 其實就找來說的他怕他扔梁振英還是他幫忙不讓你你就大條道扔進去長毛當然不捨得扔長毛扔了沒有了買小件小的幾帶攬著盧姆西有寶的帶他到處走但那些盧姆西就要說了星期六LTV咖啡就快完了因為做到年尾 那天做替工我最慶他說了一句什麼話呢除了說家電費那些不要說了他怎樣厲害做公關那些就評論關於機管局為什麼會這個梁粉姑爺羅康瑞 輸了嘛 跟張 我稍後再說商業城那件事我就扮專家了就說這些公關專家就說為什麼機管局裡面的東西拿出來說然後市民又不明白的所以多餘的這些東西就不應該拿出來說的不明白就不用說了這是政治鬥爭莊偉恩怎麼懂政治除了懂做食家之外招呼來喝飲食食之外懂什麼才行的 我最流行他說什麼呢他說這隻叫做盧姆西的東西教壞你弟弟為什麼盧姆西怎麼會教壞弟弟你更加要跟弟弟說當然要考通識為什麼盧姆西是一個熱潮為什麼盧姆西的現象出來你一定要在學校說為什麼不避開不說呢當然有多口仔好東西我們電台有守則的我們不提盧姆西三個字的那我又照讀 他沒有說他就不說了那莊偉恩是扮天真那你叫什麼叫狼公仔狼公仔大哥作為公營廣播的電台我們為什麼要拿出來說呢不是說是非你明不明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課題你怎麼可以避開他盧姆西就盧姆西你人怎麼想你的事這個的而且確是大陸的官方譯名 人家現在改了名字叫盧姆西你喜歡怎麼想就你的事等於你的女兒你改了名字叫李露薇你怎麼想跟人沒有關係的你不可以因為這樣就不叫人做李露薇等於以前我打電話叫你林毓華林毓華就好一點其實有些朋友很壞的要留全名我最流行這些我留全名接著我是大班什麼叫大班 接著我說你老爸為什麼叫你老爸我說大哥如果我老爸改我名叫你老爸是不行的幫你管你叫什麼名字小學雞的笑話你說什麼名字不說什麼你先說那個叫機台的姐姐就做這個審查不准你的名字叫你先說 接著有個人說我叫李律師他說要全名那個人說我名字就叫律師你明明就是這樣就是幼稚到香港電台作為一個公營廣播現在拿了6000多億我們香港人還要每一個人夾1000元給你起樓市未批的嗎他想的實拿到的大哥每年我們打劫我們每人100元原來你如果聽香港電台 有些事情是不知道的我們這幾天我都在公展會星期六都在公展會有些婆婆走過來就問我什麼台來的這個有大班聽有顏聯舞廳有誰聽誰聽我說你聽什麼他說我只是聽香港電台的我說恭喜你真的你聽香港電台你將會雙目失明大哥連一個 盧姆西是粗口我問一下你不說怎麼行現在盧姆西是粗口喂連這個特首都說要買一隻送給他女兒都上了Facebook還有一件事你這個莊偉恩很簡單你現在中電加價你怎樣可以將這個由曲扭到直的呢我只是說一件事很簡單你無端端打算將來保障我們消費者不受加價之苦你就要我現在夾定錢放在加價基金那裡 我只是說一件事我只是搬了一個香港區你是不是給我我我只是搬了我移民去台灣你是不是給我我明天取消電錶你是不是給我如果他肯很容易做到我也不喜歡先生未來錢我不喜歡你做什麼你做什麼生活錢你等於一件事你現在下去麥當勞吃包 麥當勞就看到出年的麵粉加價牛肉加價整個穩定基金出來就叫你林毓華每買一個包抽一元那你林毓華說大哥我走過今天沒事吃我買一個包我明天還會進來的嗎你白癡的所以這些就叫官商勾結還有一件事沒有人問的究竟陸公衛在這個中電加價裡面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政府如果容許你中電加價費現在批了的樓就批了沒有的林伯批了的了喂那你白癡的政府你不明白大家就沒有交電費現在連政府或者我們的環保的局長都在幫忙推銷我們要扣回那個穩定基金的錢我就交少了幾個百分比因為我不告訴你我明年不用你 你不用你也不行你住九龍怎麼會不用他的電力如果我搬開我住不行搬去鄉住我移民到台灣不行我怎麼火水燈也不行你明白嗎這件事沒理由的所以你說如果這件事過了骨很簡單的就是你說莊偉欣厲害曲都被扭一直但當然不關你事背後很多人出力的只是問問你一個陸工委做了什麼就行了 申請者必須香港永久居民林毓華你是不是永久居民我說是沒有規定必須有大學歷你讀申請做因為你無拿到你最後在浸會跟我講師喊叫跟我主任喊叫連畢業都沒得畢業你又不回去拿回來你現在給你你又不回來要再重讀讀好少是這樣而已人家想你給個落台階你林毓華你要教都可以要求良好教育水平那你有啦 大專就是很有限的公司那你有啦不要緊不需要大學學歷 最少15年公共行政專業服務 有沒有這個真的很難界定公共行政專業服務你為什麼沒有公共行政你有不是的人家的狀況或者私營機構的高層管理經驗 你加上那15年都有的兩樣東西夾一點 加上所以就有人寫那個履歷要很厲害全部合格 你家合格我不合格那大哥那是不是應該請我呢你肯去做嗎你肯去做嗎大哥這份工是量身訂做給量粉做的我宣布嫦娥三號任務取得圓滿成功到底這個是一個很嚴肅也對香港的未來影響很大的一個事 大家就不要用一個好像去街市買菜的方式去評估我很希望譬如好像有些有能力亦都對香港有心的朋友好像梁錦松其他有很多朋友你們都熟的名字都會出來參選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鄭兼翰林毓華 9:09 大家在聽的風波裡茶杯 我們這個叫做大聲台 D100 正在進行這個環球視像廣播 在10點後 我們的電話是18311300 大家隨時可以打電話你不用客氣 在10點後我和林毓華回答大家關於新的自己友和收費服務的安排 我們最快會在1月份香港台就要收費 否則我們根本無以為繼 錢從何來都是那句話 我們聽一聽林煥光這個人說話這個人根本就不值得人尊重 你聽我講什麼先啦就什麼買菜論在這個階段大家不需要去用一個叫價高低來去評估這個進程的大家就不要用一個好像去街市買菜的方式去評估我希望在政務司司長這幾場特別安排的飯局裡面相關的政團的代表 都能夠以一種開放和兼聽和抱著一個向前行的心態去進行這個討論因為大家其實都很清楚的了無論政團的立場站在哪裡其實幾方面都是需要來一個大家 向前行這個人不看清楚扑死叫價高這件事是記者問他你就是教訓記者你說這個政改是一個很嚴肅問題不要用叫價來講但叫價高是沒有問題的但他就借題發揮這些不是叫有技巧你就教過他 他拿著人家一句說話來講因為其他他沒有道理他就說你不要叫價不要用叫價來講現在買菜嗎我們不是告訴林漢光你收聲了浪費時間再說都沒有意思你明白嗎什麼叫價高現在誰叫價高先現在根本沒有價沒得還價叫什麼價賣菜的是中央政府 你買菜的話中央政府你買菜的話中央政府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的話你買菜 所以這個世界所以你說林煥光人說話你不是廢話連篇另外還有林毓華講一下我們自己的事我們這個風波裡的茶杯因為我們有一位聽眾Peter Pan 這位我們自己有來的就是如果我們那個like我們從來都不騙like的 如果過了怪獸直播室的話他就捐了1萬元給我們甚至捐到14000元封頂不是他昨天又找我他說不如大班我不捐錢了我不捐那1萬元了他說不如你考慮一下我捐3萬元 300元一部固網電話收音機300元一部他說買了之後就叫我們捐給那些拿綜援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那些自己有就送一部給他叫我今天接觸他我當然答應了我第一尊重彭先生第二件事呢 送給一些長者那些有需要的人當然是非常有意義如果他們又沒有電腦又經濟上有困難又很想去捧場這個方法是一個好的安排所以我就一定立即反應了我們一會兒打電話給彭先生至於其他朋友的如果有同樣的希望捐一些收音機給聽眾 以前有些聽眾捐了一些會籍出來其實有一個會籍沒用的因為他要上網聽所以那個固網電話收音機其實是最有用的我們的like現在去到16分鐘16046我們看回怪獸我想現在香港台播怪獸怪獸就是 有多少like他一定阿青仔在那裡以訛的一定說我們是騙你的但我們不是騙的我們是彭先生的義助我們的做好事否則有什麼所謂的有多少like就給你清也沒所謂的你阿青這麼厲害你找100個收音機回來給我他就15918我們過了去了我就叫了澳洲幫因為我以前60年代在啟德機場做的時候我就有很多那些 那些明信片在坐飛機很厲害的，你坐飛機不論你坐什麼等都好，第一以前坐飛機就是一種高貴的行為，為什麼空中小姐那時候，岑建芬叫空中小姐，以前不是叫空中服務員，就是一種高尚職業，是很多年輕女孩子的夢寐以求，其中一個夢想來的。 當年坐飛機就算坐三等，即是坐二等，那時候沒有三等，二等，現在有四等，現在經濟學分很多級，經濟學位的，你就算坐二等，所謂那時候你都一樣，賓至如歸，吃東西有碟，有刀叉，銀的刀叉，還有胡椒粉、鹽、餐巾。 不是給你一張紙，接著還有一袋東西給你，裡面有日麗、亞里香水、有香水、有明信片、有很多紀念品，還有偶袋之類的東西，我儲了很多這些明信片，我就過了16,000-17,000個讚，我就會叫澳洲幫今日陸續拿出來的。 但有時幾十張不要來一次過登幾十張就洗版了，希望我們的拉去到現在萬六去到二萬最好，但一路一路出每一百就出一張，每一百出一張，好不好，林毅華？好，是圖片的內容是甚麼來的？是香港還是韓國公司？那時候是飛機，機種，但有些漂亮女在，有些空中小姐在，彭先生就 很多人的彭先生是這樣說的，彭先生是何時擺上去才，都是昨天的15個小時前，大班恭喜你風波的like數在今日兩點的時候，即是昨日兩點，15,884個like超越了怪獸的15,883，我們原來昨天兩點的時候就過了一個了，之前彭先生說他在FB 即是Facebook承諾年底前達標，他就會捐出14,650，為什麼呢？第一，他就說他捐1萬元，就再加5元一個like，即是我們過了，本來我們差930個，跟阿青差1000個，幾天前已經捐了2,305元了。 所以需要再捐，他計算過這條數，13,4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令到他們減輕負擔聽D100，當然他說不知道我們營運情況能不能配合宣傳，我們絕對歡迎，最重要因為我們就是尊重你的看法，所以我真的會接觸他的了，遲些在未來這些事情就要去 不要去公展會做了這些事情我們店舖做最好了，遲些上環這集是吧，如果任何人如果彭先生同意，任何人有拿政府的福利津貼的有證明的，你就是我們自己有的話，就彭先生會送一部收音機給你，限額就100部，希望有其他聽眾響應我們齊夠1000部行不行， 先5000，先500，好不好，添多200看看有沒有，添多200，這個就多謝彭先生行善，說回陳志雲，1983年一級榮譽畢業，厲害了，考了做AO，1987年派香港駐倫敦辦事處參與居英權的遊說工作，那時候他幫我們呢， 那時候曾蔭權做行政處處長，負責居英權的事，當年大家記得我和商界有個組織叫路，就是我牽頭的，成功遊說了25萬個護照， 陳志雲做的是陳志雲幫我們這大班約安排這約會還有哪些人去鄧蓮如、鍾士元、還有那個渣甸的大班喂大東的大班喂很多人去的馬西文有沒有去英國的馬西文就和記大班喂你幫他們訂酒店約MP見面 約反對黨、執政黨的國會議員大班所以坊間有些書教人寫這個履歷他當然不會說我做這些細節他說我參與其事1992年他做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的助理處長即是他最高的職位就去到D2跟著商台余真華我當時認識他 陳志雲就說自己做了四年游說工作其實就幫人斟茶遞水訂米芝蓮餐廳約反對黨的MP或執政黨的MP見面負責叫一下報館就是這樣幾時輪到你做游說不要作大了陳志雲你已經很大了你不是做過這些事我都認為你很厲害 如果不聰明就怎會搞到滿城風雨犯官非就因為你聰明的頭權大的頭所以你才會犯官非用不著拍這些厲害不厲害的東西呢關於劉兆佳現在就有仇報仇有冤報冤過去一直以來他說那個研究會籌備了很久特首上去北京述職 就制度化的你上去如果你今天看了劉世良那篇文章你就明白了董以前述職就上去談笑風生因為他直通皇庭有什麼事找江澤民上去見老闆見江澤民有什麼好說因為那家常便犯到曾蔭權呢 他亦都沒有框框的但知道港澳版西樂金本寫了出來就不滿意當年老懵懂上去吹水希望正正經經有些實質內容所以曾蔭權就很聰明就拿一本拍子簿坐在那裡你說什麼我就寫下來但現在去到梁振英就不要搞了因為梁振英現在就說述職怎樣制度化劉兆佳就說 就是好像你一間CEO那樣你一間公司你見董事開董事會的時候 董事會說明你要報什麼報什麼即是整個agenda出來即是你上到來北京你要準備好資料比如你今次上來要講盧武西第一第二講為什麼要請這個何偉光馮偉光做這個發言人都不讓他帶他上去接著有政改麻煩你事不要講那麼多東西 還有那些民望為什麼這麼低是不是要拍著桌來講還有你為什麼買一隻龍母西還要問你為什麼買一隻龍母西講完了所以現在這個689如果看回這個今個星期的報紙星期日的報紙蘋果日報就說河東家族因為爭賊兒子和老爸爭身家 現在就舊事重提梁振英以前幫我老爸估價的估價的地產好東西越估越低說他幫我老爸轉移資產現在就要告他梁振英又惹官非了梁振英你說他做特首不行作為一個專業人事都不行現在涉及失德賣行 你說行不行梁振英又被人告一個特首經常被人告你說是不是很過癮呢我問你今次又被河東家族告兒子告因為跟我老爸爭身家現在搞到就說原來他老爸以前就找梁振英幫襯他那間測計師行但什麼都做不到不是還有做不到事第一就 因為他們想發展又搞不定接著就幫我老爸他指控他說他造假 做到稅局都不相信越估越低的地產所以為何曾經舊事重提我又說梁振英曾經在華茂高政府的案外做專家證人就被法官說他不是一個不可靠不誠實不專業的證人所以你就知道 梁振英有多少料我告訴你梁振英那些選民雖然是小圈子選舉不過他沒有聽到沒有看到這個人的底勢這個人因為沒有底勢他是沒有底勢這些良好的紀錄 這樣也投得票下的有底勢登出來因為那時唐英年不爭氣 一句說完 林毓華今天Peter Otto又死了這個是偶像他的戲我年輕的時候我最喜歡看他的戲你說不出其中一套戲最容易看的那套就是 Lawrence of Arabia 我沒有看報紙寫了出來了《Lawrence of Arabia》中文叫什麼名字《沙漠英雄》我最記得我讀書的時候看的還有一個《老友記》我們就走了吳浩剛剛我在Facebook看到吳浩是誰吳浩就是我們以前電視台的一個很資深的編劇專門研究香港的舊舊的 都要研究香港典故那宗何東爭產案梁振英因為這件事誠信在手質疑何東的後人何鴻章的兒子何彪因為家族信託利益跟父親打了十年最近將梁振英測量師行即是戴德良行行的前身告上法庭 質疑對方當年幫老爸何鴻章不誠實聽著誠信問題故意低估地價將資產轉移和門稅蘋果日報拿到1995年至98年間五份由梁振英測量師行做的地皮測量顧問報告發現地皮發展的潛力越高 地價反而估得越低最後成交價成交價連越級農地都不如何彪形容梁振英的股價報告形同欺詐被指股價造假地皮37萬平方尺在上水股洞的大佬現在發達了就在金錢村和新地豪宅天倫的隔離本來就是河東家族的產業 現在就賣給新地了1998年之前地皮的業權就三份的分開由何鴻章名下公司何東Estate何鴻章本人和何鴻章的子女設立的信託一個Trust透過一間公司叫何東Investment China Limited分別持有何鴻章當時一直想透過HEL買入所有地段統一業權發展住宅 蘋果拿到的測量報告顯示梁振英測量師行 早在1995年受何鴻章所託 我宣布嫦娥3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到底这个是一个很严肃也对香港的未来影响很大的一个事大家就不要用一个 好像去街市買菜的方式去評估我很希望譬如有些有能力亦都對香港有心的朋友好像梁錦松其他有很多朋友你們都熟的名字都會出來參選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 林毓華在9點半新聞之前我們講到今次689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又犯官司了 大班要講清楚是他個人還是他當時候他任職的公司 戴德梁不是戴德梁後期的那時候叫做梁振英測量師林毓華公司被人告那林毓華有沒有被人告呢這個我們沒有興趣研究公司是法人何鴻章當時直想透過HEL即是河東物業公司地產公司買入所有地段這個地段現在很值錢的就是上水古洞南在金錢村 和天聯隔離的不過現在就讓給收容機了早在1995年梁振英受何鴻章所託為全幅地皮估價當時估值1億0500萬呎價283元不過測量行之後為了信託單獨持有的12萬呎的地皮估價 就越估越低,去到1998年4月 估計那幅地只值2250萬 尺價低到180元 比1995年大跌了36% 同年11月再估價,進一步再估低兩成 去到143元尺 令地皮值1750萬 最終地皮用這個價錢成交了 翻查城規會的紀錄,梁振英測量行1995年第一次估價時 河東家族已經獲得城規會批准在這幅地興建3層高的住宅提供30個單位 當時地皮仍然規劃為休憩用途 地積比率只有0.2倍 去到1998年4月再估價時 地段的用途提升了,綜合發展區 地積比率去到0.4倍 即是多建1倍的樓面面積 同年6月城規會再批准建3層高的住宅 就由初規劃的30個去到58個 人都明白了,你不懂做地產的人都明白了 如果地積比例增加,用途改變了 再加上單位多了 那幅地應該值錢了 但同年11月,梁振英股價 就不升反跌 這樣也可以的 幾年間地皮發展條件越成熟 梁振英就將價錢估得越低 那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專業服務呢? 1998年雖然有金融風暴 但比較當年10月地政總署的農地收購價 甲級農地276元 乙級都207元 丙級就138元 顯示了梁振英測量行當年將這幅已經準起住宅土地估價剛剛高過丙級的農地連乙級農地都不如 政府補償級別按土地是否位於新市鎮發展區 已知的市鎮發展權力,位置交通這些因素來釐定 這個地段獲批綜合發展區 政府在1998年進行 新界東北發展研究時又建議將這幅地皮隔開一條馬路的古洞北列為優先發展區域並且提出以鐵路接駁對梁振英 但梁振英對這幅地皮的估價,還要估低過乙級農地30%。 於是何彪,河東的孫子,何鴻章的兒子 就入品,形容梁振英的估價報告形同欺詐。 質疑測量行明知地皮發展潛力,仍然刻意低估價值, 令何鴻章可以低價移走信託資產。 又說信託和何鴻章在1998年8月 已經跟HEL簽訂臨時買賣合約 但遲遲又沒有成交 去到測量行調低股價之後第二天才以新價來成交 新價就是低價 隨即以2億0400萬 賣了一幅地皮給新地 尺價是550元 我告訴你現在幾十億比信託的售價高了2.8倍 大家看到了一方面梁振英估低了價接著他爸爸用公司買了這幅地皮之後再轉手賣了出去就高了2.8倍 即是梁振英估價估低了2.8倍 何彪又說測量行協助這宗才糟糕了協助何鴻章壓低成交價因為這樣 壓低了價就逃避了印花稅。 蘋果日報就拿了一封何鴻章的律師信， 就說明測量行更新股價之後， HEL買入信託和何鴻章地皮的印花稅總額 由150萬減到118萬， 即是騙了政府31萬。 股價引起了稅局的懷疑， 在00年寫過信給何鴻章， 要求補充地皮交易資料， 並且釐清交易是否涉及商業活動。 最終他兒子不知道有沒有要交多些稅。 同案的時候做測量行董事， 即是梁振英測量師行的董事和股東， 梁振英透過特首辦回覆， 說因為這宗案進入司法程序， 證明了現在打官司了，被告了，拒絕回應。 被告還包括當時出任管理兩間信託公司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安永前高層，現在做了審計處處長的孫德基，以及負責監管信託公司的十姑娘何婉琪。港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現在不是的，現在蘋果就勾了，張達明的職位變了，現在是法律什麼的總監。 張達明就說如果入稟狀說明是告公司董事就無需負責，如果逃稅的話有關人等或者串謀詐騙製造虛假文書就會要承擔刑事責任。股東和董事的責任刑事罪行。所以現在不是知道這個梁振英弄虛作假，這間公司你講清楚一點。 你剛才說我們講過西片就李同我的偶像彼得奧圖就過身了，紅線女你都又過身了，紅線女就是愛國愛港的人來的。當年星期《明報》安如社一篇寫講愛國心，就說紅線女的首本戲到底是哪套呢，這個就大家都有些爭議。 這些我們不懂得粵劇，有人說黎智仲，有人說首書院，也說超軍出賽，這些我們不要說了，說說紅線女的傳奇。 在1955年一個清晨， 直奔冷戰下西方眼中的紅色中國， 即是1955年 她離開香港走回內地擔任廣東粵劇團的副團長。 50年代紅線女 是天之嬌女，大佬官之外更加是名演員導演李翰祥。在回憶錄的時候說到50年代國語片著名女演員白羊的片酬大約2萬元一部，50年代2萬元買一個號碼，在龍塘都可以，買一間大屋就可以，但如果你在一般的住宅區買一個號碼，那時候沒有分層買的，一買買一棟買一個號碼。 其後中聯電影公司成立吳楚凡、張英這些影帝就自願減薪，以兄弟班組成公司推廣優秀的粵語片。吳楚凡在自傳裡面承認，為了中聯拍戲收4500一部，推了外面幾部片約收入減少了2-3萬。由此推測紅線女以當時最紅的粵語片女演員的身份，天后級片酬之高可以想像。 50年代，尼敦道一棟5層高的唐樓大約3-4萬，說了，當時明星影人買樓是沿著地段買號碼，一買就買落幾多號傳動，就不是幾多號一個單位的，當時都說沒有分層，是後來才有劉花和有分層賣。因此50年代香港右派人士一度所謂紅線女因財務原因北上大陸，完全是沒有說服力，這個應該是冷戰年間國共相爭貶人的語句，即是說因為紅線女投共，當年國民黨當然說她欠人錢走佬咯。 因為在紅線女離開香港北上前一年約1945年，她曾經拿15,000元加入中聯， 所以說他沒有錢就很難成立的。紅線女成年回大陸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他60年代所說的熱愛祖國。紅線女曾經接受訪問的，說到大陸是因為對當時港產粵語片《粗製濫道》看不過眼。他就說某導演喊一句 Camera 就由演員自彈自唱，即是執生。 沒有導演的導演就跟著去吃飯了回來就咳香港部分當紅的粵語片演員當年就是因為不滿意粵語片粗製濫造製作馬虎揭竿推出袁光榮與粵語片同在恥辱與粵語片絕緣 1948年4月 距離中共建政剛剛1年半 1949年2月 後來成為中聯董事長吳楚凡在一次聚會上代表粵語片界別發言他說粵語片與中國政治一樣黑暗腐化巧取豪奪不能夠自由不能夠好好地幹是不是就這樣糊裡糊塗下去呢中國的政治也都不是這麼糊裡糊塗下去所以我們已經看到 解放的洪流由北方冲到南方楚凡当年多爱国言论着实反映了国民党统治之下人心思变这股红色大潮由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伸延到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香港由于殖民地貌似中立的身份 成為國共兩黨延續內地的第二戰線一本叫做《永遠的美麗華》藍電影工作者聯合會60周年紀念那本書裡面就說40年代後期至50年代初期國語片粵語片影壇總共有百多人組成了一個叫讀書會組員分組聚在一起學習進步的文化藝術理論和政治理論 接受洗腦在香港影人口述歷史重書之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裏面舊影說沈鑑智這樣說由於國民黨在大陸貪污腐敗一早已經失去了知識分子的支持電影界人士有一股愛國的熱潮長城電影公司的司馬文森在公司裏面組織了讀書會 其實就是學習馬列主義因此當年的粵語片清潔運動主觀上是粵語片實在太不像樣了客觀上其實有著中共統戰的結果說回今天看歷史從提升電影製作水平和相關的社會教育這個層次來說中聯確實下了不能磨滅的作用 但是歷史亦跟人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笑話,為什麼呢? 當年吳楚凡義憤填空,振臂一呼,迎接新時代,脾氣舊日子,中國的政治黑暗腐化,巧取豪奪,不能夠自由 放在今日中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是啊你說是不是很嚴重曾幾何時 我們反黑暗、反腐敗,今天的中共就完全黑暗腐敗 如果再這樣下去,就會亡黨亡國了,吳楚凡這班影人,純樸期待民族翻身,國家絕壯的赤子之心報效, 新中國,萬萬都想不到,中共後來落得如此田地, 50年代,紅線女,好像她這樣回大陸的人,是很多的, 包括乒乓球的好手,容國團, 這個經濟學者張五常的, 年輕時跟他一起打球的龍國團離開了筲箕灣去了北京 終於在1959年世界盃世界賽裡面拿到男子單打冠軍 為了乒乓成為國球寫下豐功偉績的歷史寶劍怎知道文革一來幾厲害都沒用因為你是香港人 你有个香港关系就成为了一个罪名。容国团罪尾是自杀的。张常在纪念文章里面说，当年在加拿大听到容国团自杀，张常说他泪如雨下。有红线女到容国团这么盛名都无法在阶级斗争年代独善其身。红线女能够撑得过中共见证最黑暗的时代，得享天年。 最为大喜，容国团不幸去世，类似的悲剧文革期间日日上演，只不过香港人不知道而已。说回50年代著名人物回大陆，除了当时大陆生活水平和香港相差不远，不少人更加相信祖国发展天天向上，更加有的就是中共在香港尤其文化界统战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将演艺界 统战得不仅认同中共政权，而且更加要组成读书会，一点都不简单。中共在战争和和平的年代，视统战为法宝，最厉害就是争取被统战一方的推心置腹的认同和自感，受到重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被蒋介石父子软禁超过半个世纪。 被释放之后，接受美籍华裔学者唐德江访问的时候透露，周恩来曾经跟他讲话，好像对他十分倚重。周恩来当时对老张说什么呢？我希望你能够领导我们。周恩来当时是中共的二号人物，竟然对张学良 讲这样的事，张学良怎会不中计啊？信以为真啊！扑心扑命啊，大佬！说回统战啊，当时红线女好在你知不知道是赵去？逃过一劫，传闻就是周恩来。周恩来保住他，如果不是分分钟他落场就很悲哀的。你如果问我们很多听众，尤其是印尼华侨， 你问问黄世泽就知道了，昨天在中展会都撞到一个印尼华侨，当年都是为了爱国，个个都走回大陆，以为终身报国，怎样去到文革的时候，收场就惨淡，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今时今日讲爱国，爱港很过瘾，文汇报拿了一些，他说基本法里面有写明爱国爱港的，你知不知道？有吗？有的。 你怎么解释法呢？你看完之后就笑到落地。他说基本法里面有三条是讲到爱国爱港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因为你如果就任行政长官、行政长官、部长，你要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等于爱国爱港的了。 如果这么说，个个都爱国爱港的。《文汇报》今日就说，基本法里面其实体现了特首需要爱国爱港的条文，不过你又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解释一下。第4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我问你看完之后，第43条哪一句说要爱国爱港？ 林毓华？ 不懂。就是说依照基本法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好了，去到第47条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廉洁奉公，尽忠职守。 廉洁奉公，尽忠职守就等于爱国爱港， 那又没问题。 那是人都符合的，只要你 廉洁奉公就可以了，去到第48条了，他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行使下列职权，即是什么呢？领导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这是第一点。第五，提名并且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员，什么官员呢？就各级司长、副司长、局长。 廉政专员、审计处处长、警务处处长、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长，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员的职务。那又边度讲到爱国爱港嘅咧？只不过话港人呢、这个特首有咁嘅权去任命嘅。 罷免，去到第八條，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規定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 另外104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如果這樣說就等於愛國愛港的條文， 真是天方夜譚。不過不要緊，好東西來的，每個人都愛國愛港， 你肯宣誓就可以了。 今天節目時間又夠了， 不過我們稍後10點後 我們電話 1831138 就會跟大家講一下我們最新的收費和自己有的條款。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各位聽眾，現在是10點10分， 現在這個環節就是我和林毓華負責解答關於我們未來的 大約會在1月份的收費服務。 這個就講香港台了。 很簡單的，其實D100的成立 大家都做清楚了，不需要再講了。我們就是有一個理念，就是橫聲於民，是一個獨立的在互聯網上進行環球廣播，包括視像的電台。 是香港目前唯一的獨立的媒體，即是電台通過互聯網做環球視像廣播媒體。 我們最初參照了美國PBS的模式， 即是美國公營廣播主要收入來源，除了我和何國輝 將我們過去投資在DBC的本金 放下來，拿回來，籌辦了D100，剛剛足夠基礎建設和開頭大約一年的經費。 希望通過美國PBS的模式成為一個民間的廣播電台。 PBS的經營模式很簡單，就是 美國是官辦的，但是民間的， 由國會撥錢，在不同的州份成立一些公營廣播，提供大氣電波，美國政府提供大氣電波，以及提供一些設備，即是直播室，你就去做節目，你自己要找經費。 基礎建設就是政府出，即是我和何國輝就差不多等於政府那樣，即是我們出，但是就要自負盈虧，政府有些補貼，補貼很有限，因為不是很多錢，是有限的。所以你如果要做這個公營廣播，首先你就需要得到贊助，一些商號、一些品牌對一些個別節目的贊助，還有當然就是主要 主要就是靠聽眾每年的捐款或者是做會員。 PBS有會員的， 你都可以參加的，你上網都可以參加的，這就是他們經費主要來源。我們初初就參考這個模式，但是做了一年之後發現我們的算盤打不響，聽的人多， 給錢的人呢，聽不方便呢，我們很成功，亦都跟大家交代，因為大家都是我們的股東，都可以這樣說，支持我們的聽眾。我們現在每個月開支大約是200萬左右，一年下來就是2400萬，所有東西都包了，等於商台或者新城一個月的開支，即是我們能夠做到呢 效率是12分之1，即是我們可以做到12倍的output。 即是我們這輛車呢， 有turbo 的， 就是240cc， 商台那輛車就是2400cc， 但我們走得比它更加快，我們起步到終點都快過商台，快過港台。 這就是多謝聽眾的支持，還有我們所有員工，還有我們最重要的節目主持人， 大部分都是兼職的，這不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但是個個都得到比香港電台更加好，比香港電台，香港電台對公務員是很好的，對合約公務員都不錯，但對一些節目主持人、嘉賓那個費用就是比較少的。 現在發展初頭20萬人，去年12月17日開始有多過20萬人聽環球，聽我們的節目去到今時今日已經差不多50萬人了，但我們的自己有去到今日應該剛剛過了7000，那麼說就雖然不是1比9.9，之前就5000對50萬，現在7000對50萬，1比9.8，但2比9.8就不足以維持我們的經費，我們現在剩下來的資金過去這兩個月都多了自己有，就大約有1200萬左右。 1200萬，但已經12月又過了，始終都是1000萬，都是去到明年6月左右。經過這一年下來，對我們來說，我們很清楚，如果只是靠自己有的無私奉獻，是不足以維持這100的。因為有很多人聽收音機，第一就習慣了不給錢，但電波免費。另外呢， 因為我們推廣經常都講要認同我們的理念，我們自己也推廣在這裡面，我們也沒有什麼經費去推廣，因為老實說我們將所有錢放在內接，放在內容那裡，還有基建。有很多人聽收音機，也未必支持你所謂講真話，吳高義浩聯盟的理念，好像被一個框框，可能他又覺得 是不是我要認同，然後我才要加入你呢？那還有很多人加入那些組織，尤其是都不知道你是什麼組織，是不是政治組織之類的，再三申報說不是的。所以我和Morris就是我們研究過之後，我們就推出一個叫收費服務，如果你要聽香港台你就要付錢的，付錢就很簡單，你不是支持我們的理念，當然也有些人可以支持我們的理念，但是不想入會的， 不想成為D100自己有的，總之都是支持我們的，你光顧我們當然都是支持我們的，純粹是顧客，我們作為服務提供者的關係，即是他們是呼起我們的內容，所以我們將在接下來的1月份左右，我們就會進行收費，以後要聽D100香港台 是要付款的，不過大聲台仍然是不收錢的，我們大聲台就堅持我們的環聲於民，就是不收錢的，自己有就是支持大聲台的，不過就仍然可以聽到香港台。 至於那些所謂subscriber 我們的顧客他就是付錢我們聽收音機，就這麼簡單了。之後的收費的詳情我們會解釋的，不過現在電話旁邊就會有王女士的。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啊，大班，你好，你好，我星期六星期五打下心哥的節目那裡，因為在揸緊車就變得不打得給你， 不要緊， 我呢就好支持你的理念的，多謝，所以做了永久自己有的， 多謝， 麻煩你和薛伯斌拿一點樣做， 好， 好啊，好啊，你要回落你， 你就將那10部呢就即是3000元咯，你全入我們戶口得㗎啦， 好， 我有你戶口的，因為每個月都有捐費給你， 多謝你， 咁你就將那張單呢後邊寫住捐收音機10部，咁寄返俾我哋囉， 好， 冇問題， 咁我哋就，咁即係而家我哋有一百一十部啦，嗱咁由而家開始，嗱每個嗱我哋彭生捐咗100部啦，咁你

大声台是不会收费的，听着大家听着说，大声台是不收费的。那大声台的资料旧节目是怎样？节目大家都知道了，继续下去。旧的节目，那你现场直听就不用钱了，那听回昨天的节目。那我们重温，免费广播。好，即是说大声台的重温都要是。 不要付钱，不要付钱，我们讲的是广播，大声台就一定不会收钱，所以大家不用说，老人家怎样，没钱的人怎样，大声台是免费广播，是一个电台，电台听直播是免费的，讲得很清楚，而我们将一些行公义 一些通识、知识性的节目、心灵的节目，好像这个恩典时刻，这些我们会放在大声台。好了，香港台我们将娱乐性比较丰富的节目全部放在香港台那里。香港台就要付钱的，另外重温又要付钱的，download又要付钱的，我要再 因为今次宣布之后在网上和我星期五宣布之后，我亦都看了所有听众的反应，是不离开几点的，所以现在先讲第一点，有些人说你D100行公义，现在变成一个双型电台，我现在再讲一次，大声台就在自己有支持之下继续坚持免费广播，所有人都可以免费收听，通过互联网 或者我们有一个电话固网电话1831100也可以听到的，1831100也是由自己有支持的，我们要跟电话公司买电话线的，这个是完全蚀本的社会服务来的，很清楚交代了行公义。好了，讲真话不用讲了，我们一定是所有节目包括娱乐节目娱乐性比较丰富的节目都一样是讲真话。 浩年文那里大家知道我们是免费广播， 亦都有1831100，亦都上不了网的人 亦都是免费广播的，他们可以通过打电话听到我们的。好了，讲到收费服务，讲到自己有先，自己有我看一些现有的自己有，有些人就说不公道， 好像你现在给新的自己友或者新的收费服务好处， 我都在Facebook解释了， 做自己友是没有好处的，做自己友是支持我们行公义的理念，是不是说好处的，还有一件事，我们将自己友的有效期 永久都不用说了，永久就永久了，但是所有的有效期包括5年的免费重温、免费收听、收费台，我们都是顺延一年的，这个就是很公道的，我们是退了一年的。 所有这些服务都是退了一年的，换一句话来说是绝对公平的，所以就不要跟我说公道不公道，你一早做了自己有，但我们那个有效期退到明年2014年，即是如果用商业的口吻，我送多一年的会籍给你，这个意思，不用，这个你说公道又行，不公道又行，你一早做了自己有，但我们现在是延迟一年的。至于有些自己有又说喂， 为什么这个下载要付钱，好像你那时候说没有说要付钱，只是说重温的， 这个也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们从来都没有提过提供免费的下载服务，只是说有你做了自己有，譬如包括五年的自己有，你有一年的免费下载，免费重温，如果你是永久的自己有，你有五年的重温服务，是从来没有这个 下載這個字眼出現過的，因為學過輝和我有個考慮，因為很多人他就通過下載拿手指和其他人分享，你明白嗎？所以這件事我們是有些reluctant的，有些抗拒的，但終於發現有很多人真的需要下載，是的，他們要一個適應他自己的節奏時間去聽那個節目，而且車上不想用那個數據，沒錯，所以我們就唯有提供下載服務，著量收費200元一年。我們電話旁邊也有另外一位黃小姐，黃小姐早晨。早晨黃小姐。 早晨，我是大邦，阿林伯，我又是姓黃的，我就響應，我又是捐1萬元，我要支持買收音機送給那些公公婆婆的，我想怎樣聯絡你們，是不是去上環D100那裡交費？可以，一萬元我們300元一部，即是300部左右，不是330部啦。 我們當他350部啦，多謝你，另外呢，又再加多350部，大班你。不是1萬元不是300部，一部是300元，10部3000元，是35部，不好意思啊，因為3萬元就100部，1萬元就33部，我們又拿多33部出來，是不是去上環那裡？好啊，去公展會就得，上環就得，你說我捐1萬元買心機的。 好啊，多謝你啊黃小姐，恭喜我永久自己有工作，D100長做長有，我十分支持你們的。黃小姐，你給我一個33部收音機你，我另外送那個牌給你，你告訴我，你要寫什麼名字，我們因為 放在我們的直播室裡，表示你支持我們。曾經說過，我是你的同學。是啊，所以我記得，我現在還是送給你，再繼續送給你。那你說了寫什麼名字，你寫了，是啊，OK，你到時填一課嘛。好了，多謝兩位黃女士的慷慨。現在即是，我們166了。多少？彭先生，彭先生就是110了。100部，彭先生。彭先生是110。 沒有彭先生100部，沒有彭先生100部而已，然後剩下黃女士10部，你分開寫才行，寫下了彭先生100，黃女士10部，變成20部，我們match，那120了，現在剩下這位黃小姐就是33，又再加33，166了，188部了，已經有，這188部怎麼用呢？我們就給我們一些自己有，一些領取政府福利津貼，或者傷殘津貼， 或者養老金需要資產審查，如果你有這些證明，你做了自己有之後，我們就送一部收音機給你，就先到先得，這個可以去，不如這樣，不要去公展會了，去我們上環那裡搞，但現在不要搞，我們宣佈什麼時候開始才搞，但現在做了那些，統籌了先，又有人說我現在做了，做了那些，如果能夠出示的證明， 你都可以領取這部收音機，就當然是給做了那些優先，很清楚的，跟次序，所以自己有，我已經做了自己有，現在我有蝕底，沒有蝕底，還有不要說蝕底，做自己有不是說蝕底的，自己有是支持我們的，自己有有什麼除了說真的支持我們的理念，其實都有一些所謂優惠的，但我們為什麼不宣傳呢？因為我始終覺得自己有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支持我們的橫聲於民，所以我們不想用著數來吸引他們，但自己有所謂著數，不是著數來的，是一個權利來的。第一，就可以聽香港台，如果是一年會籍的那些就聽一年免費，如果是現在我們改了3年，以前5年那些就可以聽一年 免費收聽香港台 另外有一年免費重溫兩個台，這是很清楚的，而且是有權利，而且你因為你可以聽到香港台，你同時自己有就可以通過，為什麼一定要做自己有呢，才可以買那部收音機呢？一部收音機通過固網那部收音機，如果是自己有就可以聽兩個台，如果不是自己有就只是聽一個台，如果自己有買那部收音機就300元， 聽兩個台，如果不是自己有的，要買那部收音機就500元，就只聽大聲台的分別，就是這樣，所以包括我們所有活動，自己有是優先的，包括去我們的D100Station買東西都有優惠價，但我不想宣傳這些東西，因為我只是想都由今日開始，所有自己有都是認同我們的理念， 就不是為了什麼好處，拿張自己有卡有什麼巴閉金卡真是，即是只是一個行公義，其實很有身份象徵來的，即是證明你是行公義，你支持我們大聲台免費廣播，這個最重要的。現在我們旁邊有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早晨，早晨，林毓華，早晨，我應該大半個月前我就打個電話來的，不知道記不記得，大班，那我講回 我今早聽見你說就算有些人捐助了會籍，但其實會籍作用不大，始終都是聽到心機，這個我同意的，但是如果是增加多些基本會員人數，群組大一點，我覺得是有個作用在這裡，還有我講回我上一次打過電話來，我不是投訴，只不過可能心裡又沒有聯絡我，我講回給你聽，不好意思， 我上班我上環我就做了，因為那段時間我行開先啦，可能工作忙啦，這個不緊要，我突然間我又想到有一個少少意見，你看看考慮一下啦，我就想到一個叫做手拖手行動，那你點解呢？一個對一個，我是一個會員，通常我們做親會員很多很認同你們的理念的，我們個群組擺明是不夠大，今早話俾我有大概7000個人左右啦，我就希望一個會員 介紹一個朋友做會員，或者我找不到不要緊，我有捐助一個或者兩個三個更多更好，那些錢你就說明了，我贊助會員，譬如說可能我用不完的半年，那些錢就變成是贊助你們D100的，就是給錢之前是講清楚的，其實那些錢始終去了你們D100那裡的，是不會有浪費的。 這個辦法怎樣做，因為我們覺得有時都挺麻煩，我們有一個問題的，昨天我在工展會都有自己友就跟我說，大班你好煩啊，你太多選擇了，所以我們那個做我們電腦那裡，程式那裡都搞不定的，暫時太多事情做，現在要搞定，搞定這個自己友和收費之後， 我們會推出這些東西的，你知道我們永遠都是希望可以籌多些錢的，你的意見我們聽到的，我們會做的，不過你一定要給點時間我們想。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我跟你想法一致的，任何好的想法我們都接受的。 但很多人就說大班你不要玩那麼多花神了，死的跟不及了，盡量，我們做電腦的同事也是說大班不要搞那麼多事了，我都未寫好，有海需要時間你做的，我的計劃你做得好，我跟著何國輝又說大班你不要想那麼多事了，你搞到我的夥計個個做不到事了。不是，我真的講講，其實做自己有是對D100是有要求的， 沒有要求，要求是甚麼呢？做好個節目，維持你們的宗旨，行公義，好憐憫，好嗎？我很清楚，其實D100你不能夠說對自己的要求，其實是想對自己有都有些期望的，我們認同你，多謝你們的監督，希望你們壯大，越做越好，那個群組越來越大，影響你越來越大，做下去才有意思，我也希望大家自己有聽到，一人再出多一些力， 幫助自己的這個壯大， 多謝你，你捐了三個會籍我們知道的，多謝你， 好了，你繼續，將來有這個行動可能我再支持，好嗎？ 多謝你， 下一位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早晨， 李先生， 李先生輪到你， 不要接電話，喂， 羅先生你好，我是加拿大打來的，你好，大班，我在4月加了400元 現在又說download又要交200元 怎樣不做自己有就不是自己有，我剛剛還沒說那裡自己有就有叫做自己有，那是一個捐款來的，我都講了一個理念來的，其中也有一樣東西，就不是，不過你對加拿大就沒用的，就是我們在香港的自己有就可以通過1831100，就用過固網電話收音機去聽的，如果不是自己有就聽不到第二台的， 只是聽第一台的還有其他優惠，不過我都經常都說我們不要說優惠了，我們有個香港台的收費服務計劃，這個其實有些適合加拿大的朋友的，有三個計劃的，第一個計劃計劃一就是你只說計劃三，你只說那個是一加三，計劃一就只聽香港台和大聲台，因為大聲台不用錢的，就不用說了，600元一年就沒有分別了。 重溫服務就兩個台加起來600元，加起來就1200元，如果你散餐買就，計劃三重溫加下載，我不聽，我只聽大聲台，我不聽香港台，但我聽重溫，重溫加下載就800元，這是最划算的，那天吳志森看過債之後，就認為在加拿大、美國那些朋友如果不想做自己有呢， 這個計劃三是最划算的，因為重溫加下載都是800元一年，好啊，你說那個套餐，套餐如果要聽香港台加上兩個台重溫就沒有下載的就900元，你聽到了，你剛才說的那個套餐就1加3，就是聽香港台，大聲台不用說，一定聽到的。 加上兩個台的重溫再加上兩個台下載就1000元，你對的，但這個就不是自己有了，這個就沒有卡的，就等於你教在加拿大，你是不是溫哥華？不是，我在多倫多，都有Lodgers的，即是你幫Lodgers裝機，即是關係就是顧客和服務提供者的關係，就不是自己有，那個是1000元的，你對的。 你做了自己有了，如果你要重溫你要加多200元了，但我本來想跟何輝談過，可不可以讓你轉了他，但何輝說不要搞，因為我們電腦搞不定的，所以不好意思，你如果要重溫， 我看不到有什麼分別，因為在你的網站，我們分開的，因為你看不到那個叫收費服務計劃， 公非自己有申請的，寫明非自己有，你看不到那句而已，你看漏了不是看不到，那不是自己有來的，你再看多一次，寫明。那我想問一下你，你那個計劃跟自己有計劃那個分別在哪裡？分別就是你做自己有就表示支持我們，分別就是你多了錢，多了錢，是真的，你說的對。 那你好像有少少是怎麼說呢，我們支持你，你應該支持一下自己有，為什麼你會不會覺得好像鼓勵人家不想做自己有呢？是的，對的，如果不認同他們理念的人，我們不想做自己有，是來我收少點錢，我們是，有這些人的，有的，我們很多，大班，不是關人 錢的事，而是關係就是怎麼說呢，是公不公平的事，為什麼會是，你譬如說，我不買你200元，但是為什麼會有一個好像discrimination，你吞不，不是的，我都是加拿大回來的，我最喜歡，我們加拿大人最喜歡說discrimination，我告訴你，自己有，有什麼不同呢，你給多200元，你聽我說吧。 第一你有張卡了叫自己有了你表示你平時跟我們關係密切一點跟我們關係就是你支持港真話行公義號連環第二你捐了錢給我們提供大聲台免費廣播你叫做做什麼叫做呢如果你是我們自己有呢不是啊大班你讓我說完先啦你讓我說完先啦那些活動哥啊我現在就說給你有什麼不同你已經聽第一件事聽到多張卡了你捐了錢給大聲台了 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就是我現在想到有些不同了我知道有些什麼不同了就不可以即時聽到香港台是不是這個意思大家一起都聽到香港台的那一千元是聽到的都聽到的完全沒有分別的你讓我講一下分別你不接受分別就不是完全沒有分別我告訴你第一多張卡 你要不要你的事你的分別一好嗎聽不聽到嗎你寫下去吧不如第二不是啊我希望你想我聽到你聽到盧先生你給耐性給大班說話我都沒講完有什麼不同我就是講了兩件事還有第三第四的你就不讓我講下去了第一樣有張卡叫自己有你寫下去一自己有好嗎分別 你講了這個知道明白你明白嘛你不接受嘛第二不是這件事不明白第二你捐了錢嘛你支持大聲台免費廣播嘛第三你如果來我們的店買東西你是有優惠價嘛第四還有譬如我們這次演唱會我們留了些好位給我們自己有嘛 還有如果你參加大聲台不是說香港台所有獎遊戲只有自己有才可以參加你要不要你的事這些我都說所以不是好處最重要的一件是自己有如果在香港買一部固網電話收音機他就可以聽到這個就是你剛才說的香港台如果不是自己有他買一部收音機都是只可以 聽到大聲台好了還有一件事就好像現在這樣你打電話來質問我們這個D100的不是質問你我希望你在海外的聽眾可以給我一個機會你澄清因為我真的不明白我知道我多謝你問我其實很多謝你問一個很好的問題我不是說質問你你不要用這些事我不是說你我真的這樣說如果自己有就可以 質詢我們不要問關於我們D100的運作如果不是自己有就對不起了你們打電話跟Rogers喂你們為什麼這樣通常就說你問什麼你明白嗎我解釋給你聽不好意思你自己有我對你要絕對坦白你明白嗎說真話你明白有分別嗎有沒有歧視呢 有沒有不公平呢有的因為有些海外的聽眾可能少些來香港可能是相對來說是好像又小了有的那沒得說你給我回應一下我現在給劉先生因為我們在海外所以我現在在想看這個網站是看不到有分別的所以我們加時講這些還有就是說如果譬如很簡單 我家裡有個朋友他一向都沒有給錢他不支持你們不支持你們現在你有個special一千元他支持我跟他就有個分別了因為我一早支持那你叫自己有嘛我做了自己有我一早支持支持你們那我就發覺咦不是喔 我好像punish了那些人不是啊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不用說了盧先生盧先生我不聽你說為什麼呢盧先生你不接受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先生盧 我們現在的期我問你盧先生你聽我講一下你聽我講一下我其實給你機會澄清我4月你4月入會的我4月你4月入會是不是應該到2014年4月到期的 那時候你已經說了會逆升的是的說了都是即是什麼時候說和比都是有個實質的交易在那裡對嗎到12月31日現在是那個人持入他沒有這些好處有什麼好處他一定叫聽到不是你叫了做自己有盧先生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不是盧先生我也不想說好處但我想問你一件事 那時候又不用付錢其實我很尊重你那時候說那時候又不用付錢聽的你也做自己有你當然有個目的對不對那就是你就是支持我們我經常說多謝你其實我想說多謝你你不讓我說我就是多謝了你就是因為你支持我們那個分別就是你支持我們你明白嗎 老闆因為如果沒有你們這樣的我們根本做不到今天我們可能開不了台非常感激你分別就是其實最重要的分別就是你支持我當你隔離你隔離屋的黃先生他有沒有做自己有的他因為一直聽開不用錢聽我做你做什麼呢然後現在呢說但是現在有個香港台我就給錢了因為我就很正了 我就走過來笑你了我在加拿大住過我就知道了大家洗車、剷草的時候就老婆你蠢啊用什麼那麼急啊現在這個大班香港台現在我給了一千元我省你二百元就串你了然後就找水喉肥他你說我是自己有你不是嗎哥過去這麼多月你聽我你以後聽的大聲台只有我給錢你才有聽的 不行嗎最大的分別是這件事你明白嗎我當然明白但問題是有少少我發覺做多自己有我不是想拿不拿好處而是我想你對不起大家不是對不起你又錯我對不起現在是不公平我又想告訴你我是對自己有好一點 沒有啊你現在對自己不好一點你說的實質的事盧先生你再說我不同意我不是跟你什麼我很願意入你整天都不記得了一件事你捐了二百元如果你要將那個價值放在那裡不是我不是捐了二百元我捐了二百元你有啊你捐了六百元我給了六百元不是啊你給了六百元不是啊 你給了六百元聽香港台以後是你現在是多了人家二百元為什麼我要說二百元你給我說呢我是多謝你捐了二百元支持大聲台免費給你隔離的老王聽你明不明白現在你這樣說我又confused了那是不是說現在的分別我現在的分別就是說他是不是聽不到本港台他聽到因為你捐錢給他他給錢就是聽香港台 他一定聽到大聲台因為大聲台是有我們自己有捐錢去給那些不給錢的人聽的你明不明白大聲台是沒有錢收的是全世界免費廣播就是靠盧先生好像你這樣的自己有捐的錢來撐的你明不明白他給錢就只是聽香港台就是說我只是做大聲台是不是人都聽得的那個你不要計算了差都聽得的難聽說 OK,翻過來都聽得,乜嘢人都聽得,但是香港台就俾錢來聽的,OK。你明白嗎?好,我俾錢來聽卡。啊,你做咩要做自己有,我再問你轉頭了。那我做自己的支持你啦。係咯,你支持我,我要俾多啲錢啦。你俾錢你支持人,大佬啊。你講咩話?你唔俾錢你支持啊? 就是你給了一次支持了我們你明白嗎我就多謝你你也明白你給少許但你旁邊的老婆不是支持我的他覺得因為阿青說的色情東西好聽他給錢去他純粹要買一種服務這樣你給少許老李你說了你真的那極都不明白我給你說不如你說了 你不明白真的不明白 我不明白我給你說了 旁邊那個呢 我又游說他裝你們但他一直都不裝因為不賺錢他不支持他不支持一直都不支持好了到現在了不用他游說他想裝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你說得很好你的目的就是好了但問題就是說有什麼分別的話 那些份就說越早支持你那個你就給多200元不是的錢不是啊盧先生我最頂你現在說公平問題盧先生對不起盧先生我給你錢而已不要說了我給你錢而已不是我給你錢我跟你說盧先生你不你是我對不起我說真話真話有時會得罪人的你不可理喻我告訴你你是捐錢給我們你不接受我就給你咯 你不可理喻你不可理喻我不聽你說的因為你不可理喻我不是你理喻那我就很不接受了你不接受就不要做了不要支持我們了我為什麼不可以我不是不可理喻你給了600元我們就可以罵我你不是啊對不起你我很猛就是這樣你不可理喻我告訴你為什麼要這樣說人家我告訴你為什麼我說給你錢當然我說了給你聽你是捐錢給我們的嘛 我很耐心我怎麼不讓你說我不可理喻為什麼呢我再解釋給你聽我沒辦法勸服你沒辦法大家說理由你說理由盧先生你經常說不公平你捐錢我問你一件事盧先生我問你一件事我是在加拿大你才說話你才這麼勞氣你說我不可理喻我有沒有說你不可理喻你可以說的你說我而已 我當然說你因為你是不可理喻你是不可理喻你怎麼而已你現在可不可以給我說你又住在加拿大我又住在加拿大我問你你有沒有捐錢我問你先你有沒有捐錢給醫院你有沒有捐錢給聖米克爾斯頓醫院你有捐錢跟著隔壁的人沒有捐錢他的兒子病鬼了送去醫院你就跟他說為什麼我捐錢又是送去醫院 你捐錢就是送去醫院你看那個人又是consultant我看那個人是consultant有沒有搞錯你聽我說完我不停我是老生我隔壁的老王我經常叫他捐錢給聖米克爾斯頓你給我說完你聽我說完我不停我是老生你過來支持你不是捐錢你搞錯了有啊說明你又不可理喻一直都有那塊是無償的你也不可以說你不可理喻對不起啊盧先生我踢你出會啊你給我一把我踢完了卡給你我不要你的錢啊我踢你出會啊你吹啊我踢你出會你不可理喻根本我就不想你這種人做自己人盧先生我就告訴你為什麼我就是不要你做自己人我就是要你這種人不要做自己人 講完了你這樣說話的你還不跟你說你還想怎樣我現在告訴盧先生盧先生你聽我說先你給我按下聲音給我說先盧先生我現在跟你說我現在給你一分鐘時間你我不出聲任你說什麼都可以你不要說粗口就可以了你現在給你說我不會說粗口的現在給你說好我現在說了好嗎 我告訴你那些不是捐錢我是支持你但不是捐款你所說的例子不對的 我現在說的point不是銀紙的問題 我不希望也不想你踢我會為什麼要踢我出去會 我都不明白你犯了什麼呢 我打電話來說真話 告訴你是有這樣的difference 雖然你不說B 但是你不可以這樣說我不可理喻又說我什麼又說我什麼不行的大班你不可以這樣做的 大班,大家講理由,你不說就算了。好嗎?還有個分別的嗎?你根本沒有問題的問題,知不知啊?你講你沒。講你啦。我沒話俾你不可理喻咯。因為我解釋個理由俾你聽,全已經有50萬人聽緊。1,2,3話俾個個自己有同個個用戶的分別。 你不肯聽那是不是叫不可理喻呢不是不肯聽而是我不說句話而已不是不肯聽我一直都聽著你不可以用錯話的不是不肯聽我是不說句話的對不起你那一分鐘用完了我可不可以說你不可理喻可以的我沒有說過但你可以啊我沒有說過但你不可以啊還有一件事盧先生很多人都看到了現在Facebook也有說 我們一直在自己友那裡寫明是無償捐獻的，有這項在這裡的。 你4月那時說是沒有說的，你看了表了，不用我說的，你現在停了，我現在cut你線了，盧先生，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我現在cut你線，因為你不可理喻，拜拜。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是，我亦都要說一句，我為什麼不要這些人做自己有這樣，那些人不明白做自己有意義，你做來做什麼呢？ 整樣設計就是告訴別人，你做自己有是要付出多些代價的，因為你支持一個叫行公義的理念。如果這些人沒有這個意識的時候，你不要做自己有，因為我就是不想勞氣。那電話旁邊有一位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是無償奉獻的，最重要是支持理念。今天我太太生日，我願意捐10部收音機出來。太好了，多謝你。你就是豆漿，不是，你不是豆漿店，你是，你姓李的吧？是啊，李先生，多謝你，你捐10部我們又捐10部了。我們現在去到100。 祝你太太生日快樂，不好意思，我現在很勞氣，所以不好意思，如果問我唱的歌給你聽，我都不好意思，不是，我說你知道我人就勞氣，我對阿龍先生來說，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在這裡希望他還在聽收音機、電話，即是我都說聲，大家都是想說真話，我都說對不起，他不接受，我沒辦法，我希望他冷靜之後想想分別是什麼，不要不停說我們不公平。 加拿大，我移民的時候，我第一年去移民學的第一個英文是什麼呢？因為我們在香港的時候，1960年的時候，我們不懂那個字，你多厲害都不懂。Discrimination 一開口就discrimination，prejudice。跟那些外國人吵架，就You discriminate me, you prejudice。 我都很同意，I sue you。 好了，多謝你啊，多謝李先生，生日快樂，多謝，恭喜李太生日快樂，豆漿店吳先生，你好，吳先生。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大班林伯，早晨，你好啊，好不好？有没有多些朋友买二豆浆啊？现在天气仲是多些人买二豆浆，那我就希望大班就没怒气啦。我是无条件支持你们的， 多谢， 因为这几天为了公屋的问题，其实我想亲自带 交低100蚊支持大班搞那個收音機振中的節目。即是你說你捐多少錢？1萬。多謝你，即是又多了33部收音機，即是又加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多謝彭先生，我們會有272部三機捐的，其實多謝彭先生，剛才少了就親自，不用客氣，你可以公子會都可以，我會親自上來的，多謝你，多謝彭先生，拜拜，拋磚引玉做非常好，彭先生真是，二百七十二部功德無量，我一講正話各位盧先生的，所不明白的東西，我都不好意思，因為勞氣就是勞氣，我們推出香港台的收費服務計劃， 大聲台包括盧先生在內是由一班自己有無償捐獻去支撐著的，盧先生也有份的，多謝盧先生，繼續都是始終都是自己有，希望拗完交就算了，總之大家都不可理喻的，因為我講你們又去不明，他講你們又我不明，大家不可理喻， 可能他覺得這四個字是冒犯了他， 不可理喻其實很客氣，你知道我講話的詞彙有限，不可理喻已經很斯文了。 香港台的收費服務計劃即是你不需要捐錢不需要支持我們的理念但你支持這一百廣播都是支持的其實都是支持的收聽香港台可能由一月份開始我們的網頁推出之後一月份開始就收費了每年600元另外如果需要重溫的就要加多600元另外如果要下載 如果下載就不可以單獨的你一定要有重溫的下載所以重溫加下載就800元一年就可以重溫香港台和大聲台加上下載800元一年能智深就認為這個計劃是最筍的因為在海外的聽眾未必是即時聽我們的所以你只聽重溫和下載就最方便了就800元但我們有套餐優惠的這個就是剛才說盧先生覺得不公道如果沒有優惠他就覺得沒問題套餐一套套餐加二套套餐收聽香港台和加上兩個台的重溫服務就900元12個月如果收聽香港台加兩個台的重溫再加上下載即是全餐就1000元很清楚了電話旁邊我們有位荷蘭的聽眾馬先生馬先生你好羅介席賀 阿姐都不激死我激不死的幸好你不說辭再說下去就不懂了有限公司大班不要激氣其實這些太過小心不是他是說出他的觀點他計得清楚一點我解釋不了給他聽所以不好意思 其實如果真的要做自己有我覺得為什麼要在乎那些小錢這樣來計較呢不是計較是好的拿個心出來數目要清楚分明不是看你計算在哪裡我覺得這一百是為公義的你都要這樣計算其實你的出心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出心是甚麼不要怪責盧先生大家自己有不過無論如何怎樣也好大班不要這麼怒氣了我知道有些人聽見你的聲音都說為什麼你開我都是這樣的因為 我就跟人解釋我就跟人解釋我說真心的人才會這樣說話因為他不會算著來說其實你叫我說一些很好聽的說話都可以的我經常都學陳志雲的陳志雲那些就太過做作了那些就太過做作了怎樣都好其實我認為你的收費 我來說我覺得你們是搞複雜了搞複雜了其實你一次過我多少錢怎樣都好譬如給不到的或者大班你支持或者有些自己有支持不需要搞那麼多東西譬如你說我現在要每一個自己有1500元的給不到的或者我減收一半 變成就沒有那麼多問題出來人家又說計算了這個好處那個好處怎樣變成越搞越複雜我本人認為這些就所以大班你說是複雜了很多人都說不過我們要給選擇有些人有不同的選擇因為最大 基本上我覺得比得出的就不會計較那些少的其實我們來說你說但你記得包括盧先生在內都是七千多人盧先生是一個好人好像大班所預計如果有兩萬人七萬個就行了那就整件事就不需要拆到那麼小因為就要給一些人一個選擇就說我不做你自己有但我又喜歡聽你的台的節目我又願意給出一個認為合理的一個費用 其實如果即係我認為你根本呢啲叫做支持嘅啫，係咪？真係支持嘅。你做到幾多咪幾多咯，反而我覺得咁樣會好啲咯，係嘛？ 係啊，多謝你，多謝你明白啦嚇。嗱，我有係啊，多謝你。 點都好啦， 多謝阿 直，唔好咁激氣。 誒，多謝阿直啊。 阿直都誒， 追先啊，追先啊。 多謝。 係。 嗱，我哋阿彭生咧就話好高興咧，我接受咗佢嘅建議。 係。 咁佢好感動。係。即係。包括我哋其他聽眾嘅呼，即 係 一呼百應啦。佢而家又捐多十部添啦， 又捐多十部。 啊，即係正話捐一百部， 二百二，咁啊再加十部就有二九二啦。而家有 啊，咁啊，唔係我哋又要再多多十部出嚟㗎啦。 二七二加十啊嘛，咪二百二咯，就再加十啊嘛，就係二九二啦，係啦。 你寫得好啲啊，你唔識計數嘅，你知啊。 係，我就係唔識計數，所以寫得先寫得咁清楚。 馬生或者程式就將嗰個存款單就寄嚟俾我哋㗎啦。好多謝阿彭生，彭生， 多謝曬， 阿 Peter， 多謝你啊！我打電話俾你。咁嗱，講翻呢個自己有呢個計劃啦。嗱，新登記好簡單嘅，即係我哋用户嗱，用户咧支持我哋噶，不過就冇包括捐錢在內嘅啫。咁我哋亦都俾呢啲客户咧一啲優惠嘅，啊，咁就有分開600蚊啊，淨係聽香港台600蚊。淨係聽重温啊，或者800蚊就重温加下載，又或者咧買套餐就聽香港台，再加重温兩個台重温就900蚊。另外咧就收聽香港台啊，同埋兩個台嘅重温服務，再加兩個台嘅下載服務就1000蚊。呢個就係盧生唔明白嘅地方，為點解我哋自己有要俾多200蚊咧？那200蚊是表示支持我們的，我都不講了著數了，那些其實再講了時間了。那自己優點呢，新的自己優有改變的，希望盧先生都聽著，其他聽眾都聽著，就繼續有600蚊一年有效的，就聽這個免費大聲台和免費香港台，自己優就一定是撐我們的了。加多400蚊呢，就是可以有一年重溫大聲台加香港台，即是1000蚊，再加多200蚊就1200蚊，这个是盧先生说的东西了，就可以有这个 一年的下載 download 了，这个是这么多了。另外呢就可以用300蚊，如果不是自己可以给500蚊，这个盧先生又不明白，我已经减了200蚊，就300蚊可以买一个固网收音机，就一定是自己有，如果不是自己有买一个固网收音机呢，就只是聽到大聲台的，如果自己有呢就可以聽香港台，就這個就個分別了，就但是每一個自己有呢只是可以用一部這些收音機聽香港台的，如果兩部呢就有兩個自己有的了，三部是三個自己有，所以給爸爸媽媽呢，一般來說呢我們自己有呢都是，其實這個就等於房協了，即是做了自己有之后呢再买多部心机，我在公子妹见到听众都是的，就拿买这部心机给老人家的，等我们听大声台和香港台，不需要是你家的电话号码的，你送给朋友也可以，送给谁也可以，就给个电话号码我们呢，他就可以听香港台的 了。 这个是一个优惠来的，这个就是盧生不明白的地方，因为他住在 家。大班这里有个疑问，你说额外一个电话号码， 即系冇啊！即系一个号码啫，即系唔好讲啊！冇 系咯系咯系咯，冇错啦，好啦， 冇 confuse， 系啊系啊， 即系每个自己有只限用一个电话去听呢一部收音机，但系如果要买收音机，自己有买几多部都得，买嚟送俾人，都系300蚊 ，OK， 咁啊讲到好清楚啦，咁啊就系咁噶啦，其他冇嘢噶啦，600蚊嗰啲就系咁噶啦，咁啊1200蚊咧就包晒咁多套餐啦，做就可以用300蚊买部收音机，又可以用呢部收音机喺一个指定电话嗰度咧听埋两个台，清唔清楚啊？林一华， 清楚， 好清楚啦嘛， 系， 好啦，3000蚊嗰啲以前5年嘅，而家改做3年，嗱，好多听众咧有啲以前做咗3000蚊嗰啲咧就又话啦，咁我以前3000蚊，点解你唔俾？你净系俾一年重温我啫，咁，不是給3年，以前都是給3年重溫，只是給3年重溫，那為什麼你現在送3年 download 啊？ 因為它減了兩年本來是五年現在是三年所以因為我們方便我們的電腦操作你做這個三千元就全部免費了三年就是聽香港台三年重溫三年下載就三千元一千元一年 其實盧先生應該做這個因為這個就是一千元一年三年就三千元其實我不好意思沒有告訴盧先生自己有可以做三年我們一會再說如果盧先生有興趣的話不怪我的話可以升級的三年什麼都包了三千元他給了一千元其實我還沒打電話給盧先生我說漏了大家太勞氣 OK,然後可以補1000蚊呢,就公平了,好嗎?好。我1萬蚊個呢,可能都有個聽有個自己有真言我的,係係係。又係講唔公平。係。我有答咗去了。係。自己有呢1萬蚊個呢,如果新做個呢,免費收聽大聲台的香港台永遠的。嗯。永久的。嗯嗯。啊。 有D100就有永久了沒有D100就沒有永久了這一陣子要說盧先生就是告我的有D100就是永久了你的說明要清楚一點你應該是送五年重溫服務沒有變的有個聽眾說為何你現在要收我一千元五年下載呢我從來沒有過過下載的 現在下載是一個新的但各位聽眾都接受了我的Helen都明白了另外有一件事又有人質疑我了有個永久自己有就可以在我們主要直播室的牆上就有一個牌就可以寫個名字就表示我們永久自己有和支持我們的支持這個環星於民的 以前我沒有說過要收錢的這個是事實現在要收500元為什麼要收500元呢就因為第一我們的位置有限整幅牆做了幾千個位置第二件事就做了水晶膠的牌要用500元如果做一萬個我們哪有500萬如果500元一個一萬個多少 50萬咯50萬是咯1萬個喎1萬個嘛50萬個啊金龜的是啊水晶膠啊那就成50萬了1萬個500萬啊500萬啊我們哪有500萬的有500萬不如拿來出糧啊所以希望大家明白為什麼這個初初沒有說是收錢誰知我們收尾計算的時候要500元一個所以就是很精美的做出來都要好看的所以收回500元希望大家原諒啦 還有一件事要說就是要聽謝小姐的電話我們這個差不多做西餅月餅會以前那間叫什麼榮華是吧以前做西餅現在撿了粒那間西餅那個女人超群如果你買了月餅捲汁粒譬如現在買了美心西餅捲汁粒都沒有了我們D100 我不可以保證你一年也好三年也好永久也好如果我們沒有得到自己有和我們的聽眾的支持我們經營不到的時候如果倒閉的時候大班師傅不灰心我們剛才也跟盧先生說如果不是因為有這麼多熱烈的事都要說的你不要阻礙我們這些是很重要的大哥是不是騙人的如果但是撿粒的時候就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說明白大哥不是一大你說永久我都咳你給我我跟你說一輩子我都會的可能你肯聽我說話就行了最多站在維多利亞公園弄個花間箱站在那裡好像傻佬那樣拿著麥克風說不會我到時急錢給你在YouTube上就是開個洞督笑很清楚了聽完謝小姐的電話在溫哥華打來之後我們就講講現在自己有如果要改變他的身份 我們是有個升級計劃的還有一個自願更改服務計劃的一會兒再說謝小姐你好謝小姐你好你好我已經做了自己有和裝了重溫的我還想我知道給多200元就是我登錄但我想知道登錄會不會user friendly因為我在用iPhone iPhone是登錄不到的現在但我husband在用Samsung 就算現在你們沒有個download的話，他都可以download的。現在是可以download的，將來會有些是。現在在網上，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收費，在網上是可以download的，通過我們的重溫那裡download的。但我好像用iPhone來聽是download不到的。 我就用iPhone來聽是download不到的，即是你有個iPhone，有個Livestream，有個Play，有個download，但是按download是沒有反應的，但到時安裝download那個服務，我想問是不是User Friendly，一按就可以聽到，我自己也不行，但你現在用iPhone你打不打得到？我從來不打得到，我已經由朝聽收機聽到晚了，還download不到，我不用睡覺，我一答你，但你現在用iPhone你打不打得到？我從來不打得到，你留意我們現在有一個人正在找他，好嗎？不用客氣，我只留意，我說回星級現有自己有說的自願更改服務計劃，如果6萬元的給了好像盧先生那樣，他給了6萬元 就有1年免費聽香港台，我們就將免費將我自己有卡有效期延到2015年的，但剛才你說簡單就說延長一年，還是為了電腦程式計算可能全部都是劃一加到某個日期，怎樣？2015年的1月31日 即不是12月31日 我就告訴盧先生，我們準備1月收錢，所以延到1月31日，這個就免費的。好了，有一個自願優化計劃，如果加多400元，也是去到1月31日，即是盧先生，去到1月31日。如果給多200元，現在給又可以，給都可以，就去到2015年的1月31日，很清楚了。 如果給了3000元的5年有效的，現在就現有就是免費收聽大聲台和5年免費收聽香港台，一年就免費重溫兩個台。自動升級是怎樣呢？免費將自己有卡有效期，第一就順延到2019年的1月31日，即是5年，再加香港台一年的免費重溫兩個台， 就是順延到2015年1月31日免費的，但是可以轉做3年，給機會轉做3年，什麼錢都不用給了，就收聽、重溫和下載3年，去到2017年的1月31日，你只要拿了卡來換了它，都不用換了，就是告訴大家你改做3年就可以了。至於永久的就沒有變的了， OK， 5年免費重溫和永遠免費聽一個香港台，另外加1000元就有5年的下載服務，有個聽眾質疑我這件事，但我們從來沒有提供過，其實現在你給200元一年，你給5年，起碼保證了不加價，但你可以，因為為什麼呢？我們需要永久的，因為有個5年重溫服務，所以我想他們是 令到我們的系統容易操作，希望買5年要給1000元。另外還說了500元加個牌，另外所有我們自己有都可以用300元買部自己有的家居顧網電話和可以聽香港台，如果不是自己有就500元和聽不到香港台的1831100的電話。再說多一個disclaimer，所謂免責條款，除了會倒閉之外， 還有我們將來推出其他收費服務，即是廣播，可能多個台，或者多一些節目，或者多一些收費的，譬如我們現在做的，譬如到時蔣康文教人看知名抖數，即是你又複雜到將來可能有些是個別節目的收費，那些就不包的，你計劃只包香港台的，將來我們多了一個叫做馬來西亞台，為什麼我要收我錢，或者將來我們籌備一個音樂台，純音樂的 你做什麼又要收我錢啊大伯我扮一個很斤斤計較的聽眾就會不要笑啊盧先生當然不是啦我就是很浪禮的林伯林伯最要浪禮你的啦你不是好像RTV那樣多條頻道又收一袖又收我錢又敲我腳骨那你可以不選的我聽上癮啊大伯那你怎麼聽上癮啊 我是新節目,怎麼會聽上癮,你還沒聽過,你不要上癮就行了 那些是教學節目,2000元一個月,我們不會收2000元一個月,因為我們網上教 什麼搖滾上太空搖滾上太空搖滾上太空新加坡拿了大獎那部戲我知道你那邊你跟我拿那部戲來我們導賞要買票的大哥那些錢是給戲院的好嗎好 電話1831138,大家對我們的計劃有什麼不明白的,其實很簡單的。實在複雜吧,大班,你知道嗎?怎麼複雜?一樣東西,你問他有什麼複雜?一個做自己有,你什麼都沒有,一個做自己有。想到要升級,又升級,就很亂。升級你就給錢。 你是6800元的,盧先生,我給了1000元的,他說我要轉做3000元,沒有2000元,再加上1000元下載,那就給8000元,盧先生說大哥你大班,你罵完我,不可理喻,還叫我升級,盧先生,我很想你升級,做這個3000元的,3年免費收聽,重溫加下載,又做自己有,又表示支持我們,可不可以找盧先生,哄一哄,你哄一哄,你找不到我們,David沒有?你找不到David,你有沒有電話的?你問Fanny,叫Fanny打吧。我們有個直線電話,你用我們視像電話, 就找到David的了 你好啊,林伯,有些問題想問你,大班關於收費,我做了自己有都很久了,我應該是4月份還是5月份,第一批是4月的,多謝你先。 我如果是想付錢而做upgrade我的,我是不是想聽大聲台,大聲台是免費的,但我多數聽download的,download是要另外再付錢的。 你一定要有了重溫才有download的。 OK,你聽重溫,我不聽download,我聽重溫,重溫是怎樣呢? 你是做不做自己有先? 我已經有了,我已經有了。 你做不做自己有先? 我已經有了,我已經有了。 你自己有了就給了400元,就有重溫了。 就在網上再給就可以了另外再給200元就有下載就是要600元我只是要重溫我不要下載就給400元現在都有的我看不到有我在哪裡看我現在在網上看不要太急 不要收拾急遲因為你有個新網頁快出了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我多數是用手機聽的手機聽會不會也有新的Apps呢現在那個最新的了已經是如果你們要登記我們會給你一個密碼你會要有個password你要入個password 最後一個問題了大班 那個password我有時喜歡在家電腦login 有時又喜歡在車上login 可以的沒問題的 但有時我喜歡一起login 這樣行不行呢 一起不行每次只有一部機 OK 即是你給朋友都可以很多人呢我都說了我不會給朋友我不想說了其實我都很多考慮過這些東西了你給朋友都沒問題但有些人會給十個朋友有些人會給十個朋友但不要緊我們自己的份工業好憐憫我突然間你那幾塊錢有些人會給一十個朋友但不要緊每次只有一個密碼聽到輪流聽就行了 我都有的我現在的報紙有時也有朋友問我我給個密碼你不要給孤寒但我不怕那些大機構我沒給過那些錢那些好像蘋果那些大機構肥佬黎那麼有錢那沒所謂我只是喜歡Facebook那樣其實我的電腦右上得我的laptop有一起上有時我手機我解釋給你就不想人家abuse所以每次只有一部機用每次一部機譬如這樣說如果我不記得我電話lock off 用電腦上不了所以就提醒了你快點電話到lock off 那很清楚林毓華你有什麼不清楚你問總之是想白明就過人都明白了林伯最盲塞的那個其實盲塞的姓盧那個很多倍今天羅先生代表了我問一些不公平的問題你問吧有什麼不明白很簡單的一個叫做收費計劃香港台的收費計劃很清楚一二三好現在我們電話旁邊有David早晨David喂 Hello 都是接不到是吧未聽到未有聲不行不行不行用自己的手機也搞不定其實我想David試了一個視頻我想試過視頻我們再說回林毓華你有什麼不明白香港台收費計劃是不是很簡單搞定了 先說大聲台大聲台不用錢這個要講清楚林毓華說大聲台如果要是重溫的要是下載的都要額外付錢下載就不可以直接給一個錢一定要先給重溫後才可以下載沒有重溫就下載不到用電腦的人知道香港台就簡單剛才你解釋了可以升級的那個 有什麼不明白你要扮明才能夠那一下不可以扮明我要真是明白有什麼不明白那你有複雜因為你太多選擇太多不同的套餐因為你這樣令到顧客我們玩這一格格已經很厲害了這個是何太做的他最聰明的已經是格格的我沒有說你不清楚但我意思是有時候太多的組合令到那個 要選擇的人林毓華你買車了嗎你好像沒買過新車我只是這麼久買過一輛新車還有你只是在香港買車就不知道在美國加拿大買車那在加拿大我都買過幾輛車你買車就知道了一進去買車我想不想說愚蠢 你要給我一個offer，什麼offer，一個車幾錢就告訴我們，很多選擇，真是浪費錢，很多選擇，有幾十種選擇，說了5個小時都走不出門口，所以我就是覺得是加拿大才這麼有空，我們也有空的，我們在中環的上環的店，我們有專人解釋。 逐步跟你走，電話旁邊有什麼複雜的，我買保險。David，早晨，想問你，因為剛才有位聽眾問，將來我們收費之後，重溫和下載，尤其是下載，謝小姐在榮華，iPhone可不可以下載到，iPad可不可以下載到？ 其實當收費重溫正式開始之後，其實都會更新D100App 所以整個D100App到時整個重溫的界面重新會設計過， 因為其實你看到現在的D100重溫 純粹是很簡單地 只是去A.D100.net的網頁， 變成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limitation， 它不是一個正式的App裡面做一個重溫， 所以其實我們正在redesign， 其實時間都很緊迫，所以我們都是爭取2月份可以做到一個新版本的App，會有一點像podcast那樣，即是App都會revise的。是啊，那iPhone其實現在可以用podcast來下載的，是不是？ 現在今天是的， 因為暫時現在是免費， 所以我們都是開放在podcast上， 但是將來要收費的話， 就未必會繼續在podcast上。 Okay， 但是現在可以用podcast的， 我想告訴謝小姐，暫時可以用podcast的。 但是現在iPhone的iTunes有沒有下載的？ iTunes可以的， 如果你電腦iTunes一樣有podcast的功能， okay， 但是將來收費了之後， 我們會再看看可不可以配合到iTunes， 可能到時看看可不可以用同一個username password去login。 好啊，多謝David。 那什麼時候搞定我們的網頁呢？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外國的聽眾，他們要 要買個service， 要上網付錢，但現在付不到，現在其實都付到的，現在就是舊的收費模式，但是新的那些就不行，新的那些大概其實一月份就會有一個新的site，到時大家聽眾可以去買，好嗎？好，多謝你，做得很清楚，有沒有其他問題？什麼時候搞定我網頁的問題？ 那個我們就等著網頁那間公司的，我們internally就大概是一月份會ready。好，多謝你，拜拜，多謢，拜拜。有什麼不清楚我們可以繼續打電話1831138，其實如果沒有我們就可以恢復我們的廣播正常的節目，正常節目就是音樂節目。 希望大家都說多句，盧先生是我們自己人，在Facebook那裡不要罵他，罵他那些我刪了他，那些比較沒有客氣，因為大家自己有不要怒吵。盧先生如果我說了一句叫做什麼不可理喻，令到他覺得我得失了他，我在這裡致歉，我對自己人都不可以這麼怒氣，始終我們是老闆， 所以很嚴重，所以我不是很想太多老闆，你不要做自己有。電話旁邊陳先生，陳先生你好。陳先生你好。我想要一些，我是自己有來的，我全部做了。我想問一問你，我有兩部手提電話，你要到我們那些Pan，有些就4G Pan， 有些就無限聽，那我兩部電話聽大聲台或者聽香港台，兩部電話可不可以用呢？第一，大聲台是免費的，你聽大聲台就不用說了。如果你要兩部電話一起聽香港台就不行的，你只可以任何時間只可以用一個 一個device 一部器材接收器去接收的。 陳先生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兩部機 AB機 都可以是 AG機或者BG機 都同樣可以收聽到。 不是同一個台，不是同樣。你一個聽大聲台，你一個聽香港台。不是，不是光，是因為那個屏，即是你分開來聽，分開來聽，你不是關掉了之後再入另外一個。他有些無限屏，你聽到嘛。但只要不是兩部機一齊聽就可以了。如果你用我們的AM那裡，就會FM或AM就會用很少數據的。不是，總之很簡單，你聽開，譬如AG。 你聽緊這個香港台沒電也好，不要說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沒有電，

B for Baby 啊。 哦，你好，你好 ，Baby Wong。 你好，我捐10,000蚊买嗰个收音机嘅。 好啊好啊好啊，你 一阵咧我就喺上环站嗰度咧就交现金。 你讲明佢哋买收音机，咁而家又多咗60部啦，即系嗱你嗰度 66啊， 你嗰度33部，我哋又捐33部，即系加埋几多林彪华？ 我而家加紧，即系而家358啦，而家 358部，多谢你啊！ 系大班自己有嚟噶。 多謝 ，你梗係自己有啦。 唔好咁怒氣，唔好意思 啊，唔好意思。 唔要，拜拜。 多謝你。 拜。 啊， 一呼百應啊，彭生嘅兒女咧，本來初就玩呢個 差嗰個係 鬥多拉嘅， 鬥多拉個差額啊。 終於而家咧就咩咯？ 你有冇睇下先？可能阿青就即刻有爬頭嘅喎。 冇啦，唔緊要啦，而家玩完㗎啦。 玩完㗎啦， 邊個同佢玩啦？浪費時間現在青那裡看看他啦這個青的節目叫做怪獸直播室他不知道我們做了義舉他都幫叫他不要讓他明白他讓一讓我們對聽眾很有好處他的 like 是15923， 我們 過了16000了，現在做事情，OK，15923，看看我們有多少啦，我們就是 16000多，剛才說，是吧？ 看，我們希望聽眾，既然這麼多人幫我們，又捐收音機，又成要給多些 like 我們才行，如果不是聽眾就覺得，喂，為什麼我們的 like 少呢，是吧？我哋系几多咧？林耀华， 咁你唔系上紧网咩？ 你知道我哋揿紧第度咩？16070， 16070。 我就每50每，我哋而家叫我摆啲飞机上去噶啦。嗱，我哋电话旁边咧，三环市啊，陈生，陈生你好， 陈生， 你好啊，大班，大班啊，林伯你好，早晨。 系啦， 妈，你 D100咧就真系多得好紧要啊！搞到我哋封盛咗我哋人生啊！ 多谢你先，多谢你捧场。 我哋好似好闷嘅，而家我哋好精彩，日日都好似睇紧溏心风暴，好精彩。 溏心风暴，呢个689系俾好多笑料我哋嘅，系啊， 真系又搞到好忙。成日都追住听你啲电台，日又听，日又听，有时喺车又等到咗嗰啲落去个 MP3 嗰度又听。 系， 好多谢晒你哋， 多谢你啊，多谢你。咁你知道我哋个 plan 噶咯？ 啊，做咗自己有噶啦， 多谢你。 再埋你个重温又download 咗做，都等紧会做噶啦。 你唔介意我俾多200蚊啊嘛？ 唔介意， 多谢你啊。OK， 多谢你， 多谢晒， 多谢 ，thank you。 系 阿刘太二先， 刘太， 嗰个新加坡戏叫《Elo Elo》啊， 但現在Facebook有的,有群組有自己有和有這個飛自己有的服務計劃,已經擺上去了,在左手邊,在我們有幾架大格上面,在上面,包上面,有幾個,七格,還有郵票,如果營運資金短缺,是否可以 找多些志願者或者你們推出一些我們很多義工很不好意思你去工展會見到我們的義工多謝你們謝謝你們拜拜早上有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我是自己有,我叫Johnny,我有個提議,剛才盧先生說200元的分別,我有個提議,我想捐100個200元的差額出來,你捐100個?2萬元,不要啦,因為老實說,那些人自己給得起的 不過有些有個原則性如果你捐你捐收音機好一點我只是捐二萬元你們自己安排謝謝你你一會兒把那張紙填進來捐給有需要的人就可以了或者你叫同事聯絡我好嗎我的同事現在我叫他馬上跟你說寫下你的電話或者你就這樣存入我們戶口就行拿去給我們就行 OK,多謝,Johnny,周伯,博這位先生去Connie等他跟他說,好啊,你馬上我們博你的電話在我們的reception那裡。好,我們還有多倫多的鄧先生的,鄧先生你好。你好,我有些事想問的,我已經載齊了那些自己有和重溫的了。是是。 如果下載我想載我去哪裡付錢好像上網有的不過如果沒有就停一停我們很快會有的不用擔心總之我們一定要你搞定了我們才收錢的那我是不是要去網頁又再 PayPal 200元是不是 他怎麼知道我是自己有的你有自己有的你給他一個號碼如果未有那張form你就不要給好嗎那張form嗎如果你上網看不看到有一張form只是做現有的自己有只是做下載的如果有你才會填如果沒有就不要填我就快就有了不要搞了好嗎 哦,所以我暫時唔收錢㗎,我先再,暫時唔收錢,繼續享用我呢免費服務。直到收錢先至畀啦,好冇?因為登錄,我想話畀你聽,我依家喺手機嗰度呢,有個咩香港網台有你個登錄㗎嘛。係係係。我啲人唔係你㗎嘛,我哋佢就唔會唔做㗎啦,因為我哋收咗錢就唔係,佢都要你,我哋同佢傾過㗎啦,喺多倫多嚟㗎都係。咁我哋佢第日都要你畀個密碼去㗎。各位老友記嚟㗎,喺多倫多自己自願做㗎。係囉。 我始終都是要等你的張form出了我才再加200元。謝謝你林太。林太你好。是我嘛。你真的很勞氣的你經常說話都。你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你把電話 給大家聽吧，知不知道啊，我有時聽到真的很勞氣，首先我是自己有，我可以跟你們說，那些自己有門，你既然做得自己有就OK，你是自己有，你是不是當是幫了一些100元，你當捐錢吧，不如，我想盧先生可能想我說清楚一點，但他又說話呢， 我都沒意思，現在到了我不好意思，得失了他，你知道我不說，你知道我惡死了，我都沒意思，現在到了我不好意思，得失了他，你知道我不說，你知道我惡死了，我都沒意思，現在到了我不好意思，得失了他，你知道我不說，你知道我惡死了，打到不得了啊，你，是啊，恢復你我才什麼，你真是，你心機啊，真是，你明白啊，我跟別人說的是這樣，第18號第18號，我跟別人說多了，你說得太多，變成別人覺得第一打得很差，原意上有差，什麼都差，真是有人啊，除了不可理喻之外，他沒有第二句，以後再有這樣的情況，你跟你的拍檔，對比拍檔聽，林毓華中伏，他惡起來惡過我一百倍，我告訴你，我就怕他得罪人，我們自己有在旁邊聽到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是這樣的，我都很直的，我說話都是，對了，你這麼說我明白的，多謝你，希望那個盧先生聽清楚，他明白的，他自己人來的，有什麼，就算是怎樣爭辯啊， 都沒問題的，不是，他只是做了一個反面教材，跟我示範表演而已。 希望下次你好，多謝你，我們是有英國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有什麼意見，李先生，大班聽不聽到？ 聽到，喂你好，是，你好，其實我覺得盧先生就不應該這樣計你計去的， 不是，他只是想做反面教材而已，他只是想我們講清楚一點，因為我們兩個一撞就著火。<笑> Yeah，but anyway，我想捐10萬蚊去你哋嗰啲一百，咁我應該寫去邊個銀行號碼咧？Hong Kong Bank，我哋有個 Global Chinese Network 嘅户口嘅，嗱，我哋個户口號碼我其實我都係渣，我應該有喺手啊，而家冇，我將你個電話搭俾我哋個，不如咁啊，你唔好收線住，阿周鵬，你叫阿 Connie 攞個户口號碼入嚟俾我得唔得？ 我等我哋會你唔好收錢，我哋同事會同你講。咁你嗰10萬蚊想我嚟做咩啊？ 好，我嚟捐俾老人家買三蚊機啦。 哇，十萬蚊好多部嘅，一萬蚊就咪三萬蚊就100部。330部咯。咁我哋又捐330部嘅咯，即係多六百六十部啊！即係幾多啊？好，六百六十即係幾多？ 頭先去到358啊嘛，而家再加六零。 有1100部啦，1100，1100，1100，多謝你喎。好好好，多謝啊，李先生，你唔好收線啊，我哋俾個號碼啦，俾個號碼你。 多謝啊，李先生你咁慷慨真係， 咁我哋代表啲老人家真係多謝你真係，因為佢哋有時候就唔識得用電腦啦，又或者佢哋係唔方便用電腦啦，多謝你，咁你有聽我哋節目㗎？ 有有有，成日都聽嘅，成日聽，多謝你啊，拜拜，好好好，但係你唔好收線啦，唔好收線啦，咁我哋仲有另外一位陳先生，我有同事會俾個電話號碼你嘅，俾個户口號碼你嘅，OK，拜拜，陳生，陳生，阿林生，阿林生，阿林伯喺度，係，謝哥，誒，你等一陣啊，唔好意思啊，你等一陣， 唔緊要，唔緊要嚇。 其實我們的會員，Hong Kong Bank 的戶口 number 是 848-446-332-838， 不過我們同事有跟他說的，你幫我搞定他，喂喂喂，陳先生，你停一停，我先跟李先生說了戶口號碼，李先生，我們的電話號碼，你有沒有筆在這裡？ 陳先生你好不好意思關姑娘麻煩你陳先生你一陣子陳先生你好大伯林伯對不起不要客氣我想請問你們那些收音機去哪裡有得賣的在公展會和上環分店什麼價錢如果自己有就300元不是自己有就500元 但是你問我們是不是有得優我如果我們有沒有拿政府的傷殘津貼是我是公共援助的那就行了你就去買你就不要買了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千部機有這些是捐出來的那你就去做自己有得了你就做600元然後我們會送個收音機給你就是一些聽眾送給你的那我想請問 我想請問你到時我們同事會教你就很簡單你一定要有個固網電話在家裡有的你一定要有我覺得用免提電話聽我覺得用免提電話聽很辛苦這個收音機是否好這個收音機就設計出來讓你不用拿著收音機很簡單第一我借你問我跟大家說第一你一定要有個固網電話 第二一定要call waiting,就要等候,冇call waiting過。冇你就打話去叫加咯。加個,但好似係都要收一個10零蚊㗎。係呀,我話畀我唔知幫陳邊間啦,好要credit card公司咁,佢咪收你年費嘅。你話我唔畀呢,咁佢即刻送俾你㗎嘛。咁你打畀佢,我而家要我就係失明人士啦,我而家要你,我要你聽心機㗎,你個固網係邊間公司㗎? 電訊營科即是PCW我不知道這個沒問題我不知道PCW你就打電話去跟他說我需要call waiting 本來有一條電話線搭到電話上你就把它插到我們的收音機上另外就把電話線插到我們的收音機上即是我們的收音機變成梁振英說的萬能插蘇兩條線插進去你就一開就開到了現在我們用免提聽很多你就不用了當然是收音機不拿得到處周圍走的是放在桌面 因為有兩條線拉著那些叫做直流電的是不是用插電線那些是要插電線的插13V是的即是有火牛的是不是有火牛的那個PCW電話喉接所謂call waiting他收了16元的 那你要跟他講數了你自己跟他講那些我會你懂得講的你很懂得聽要聽這個台是公義多謝你多謝陳先生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再捐你我們才搬那你可以現在立即封的立即封了你說一千部了你又不要罵彭先生都是你衰多謝彭先生多謝英國李先生李先生真的不能十萬元我們現在買了總共可以告訴公眾聽賣了一千部機叫劉花姐留一千部留一千部 我們看到誰在這裡我們FM王在這裡誰啊你說傳叔傳叔告訴傳叔留起一千部機不要拿下去賣就沒有機給人那如果大家要廠再加的如果大家響應我們這個計劃就可以捐心機一部都可以不一定要捐十萬元或一萬元捐三百元都可以你捐一部機我捐一部機的 我們成本好像是八百元一會兒摩斯回來就打我了不過摩斯是行公義的都是好靈敏的好了我們沒有電話就不聽了如果還有什麼問題明天十點後如果盧先生不介意打電話來從頭談過從頭再說多一次可能會大家更加了解現在下來就聽音樂恢復我們正常的節目 D100 We speak the truth 谈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